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嗱，咁其实咧，我哋应该上个星期大家都听咗喺佛诞嗰日啦，出咗一集噶啦。咁其实应该正常嚟讲咧，我哋就系过多一个礼拜先至会再做一集嘅。咁但系点解今个礼拜要同大家见面呢？嗱，因为总算临紧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比较系会。呢幾個禮拜都會 keep 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又係同大家講下啲關於總選嘅啲事情啦。嗱、咁講總選之前啦，咁啊今日有我啦、阿琪啦、Tammy 啦，亦都有位嘉賓上嚟噶。 阿豆 係啦，阿豆係第幾次？ 多謝阿豆。 第三定四次啊？ 都第四次， 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 咁啊嗱，講總選啲嘢之前啦，咁啊先講咗去嗰啲我個活動報告先啦。嗱，咁上個星期咧，咁就係五月二十號啦，咁啊 HKT 一專合照會，咁啊 last 一日嚟噶啦。 啱啱最後嗰場。 係啦。 係啊，一專都其實嗰個攝影會都好玩嘅，睇你上到。 因為佢有其實分唔同嘅主題嘅。 係啊。 咁第一場嘅主題咧就係表演服啦。第二場的主題是學校啦，那個主題裡最出位的那個是媽讀的，因為那個是個 Miss 讀的，那在 Twitter 上面直接說到是莫莉亞是媽讀的先生的， 哇正， 是啊是啊， 很鬼正啊，整件事。那接著第三場就是婚禮做主題啦，咁啊，我都有啲 friend 咧，就係特別嗰場咧，係特登衝咗過去嘅。咁第四場咧就係嗰個運動與娛樂，咁啊一啲例如玩掟錶啊或者成嗰啲。第五場咧就係約會，而另外一場咧，第六場咧就係都係最後一場咧，咁就係歌曲衣服，咁亦都就係music video 入邊嘅 見到嘅衫，著嗰啲衣服著。 咁嗱，咁其實大家如果有睇 Facebook 嘅話，其實都見到我影嗰啲咩相出嚟噶啦。咁有朋友就話：，哇！你成個 HKT 差唔多見曬喎，三十零個左右啦， 接近啦。我見你麥多塔就好多張咯。 每因為麥多塔每部有一張。 係喎，但不過好似你唔係每部去咩？ 每部都有啊，唔係因為係麥多塔第三部休息嚟噶嘛。所以麥多塔有出嗰啲，我全部都有。 唔系，我见我哋专嗰个讨论区啲相咧，我就唔见有几部唔见咗。 哦，一部啫，咁但系全部都有嘅。咁因为去到嗰日啦，咁系因为佢系个东京嗰个叫五坂田嗰、那个中心嗰边啦。咁其实嗰个系好细嘅会场嚟嘅咋。虽然佢就话两个，虽然佢又分开咗两个场啦，其实佢嗰个范围都好近。如果你要讲嘅话咧。其實有啲似我哋啲社區會堂咯，即係我哋嗰啲咁嘅 size 咯。 差唔多啊，差唔多。 細個咧，以前旺角嗰個籃球場咧，即係麥花臣嗰、那個。 咁細個細過麥花臣咯。 哦，咁啊仲細過麥花臣。 咁正常嘅，麥花臣嗰個球場嚟噶嘛，佢唔係社區會堂啊嘛，佢依家係講類似社區會堂嘅物體啊嘛。 係啊，咁嗱，佢點樣細法咧？咁其實咧，佢係由一個側門入去嘅。咁佢側門去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咪正常嚟講，我哋去握手會合照會嘅時候，係咪即係嗰個大長保係咪先過咗個保，先過咗保安，係咪入門口嘅？ 啱啱。 佢唔係㗎，佢直頭咧過咗保安咧，就已經係合照區嚟㗎啦。即係過咗保安之後，右手面就係啲 member 排隊嗰列嚟㗎啦。咁跟住咧，後面佢有咁跟住咧，佢有道門咧，咁過咗去之後咧，條走廊咁走廊對面咧。就是另外一個會場嚟噶啦，好近，好近嘅啫，三四步路都行到噶啦。 咁其實嗰日排隊人龍，你除咗 Sakura， 我見你話 Sakura 最多之外，其實 肯定多啦。 我知道，但如果佢排到出門口嘅話，咁嗰啲安保係點樣搞？ 其實應該係話長期係 Sakura 同埋 Miki Lin 係長期多人嘅。咁其實佢出。排到出門口的意思，其實咧就即係因為佢入邊咧個排咗個位置之後，跟住咪就蛇餅嘅，跟住咧出到個蛇餅，如果出到去嗰個啲行人專用區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個人咧咁舉曬牌咧，咁又會安排啲人咧咁出去走廊嗰邊排隊，咁就係用咁樣鬼咁，大概係阿薩古拿嗰陣時候都排咗喺走廊出邊啊，都排咗三條蛇餅，咁啊 Miki Lin 都唔不遑多讓嘅，咁頭兩部的時候都是阿薩古拉、Miki Lin 同埋阿沙士噶啦，咁但係沙士因為體調不良咧，咁出完第二部之後嘅第三部就冇出噶啦。 嚇、啊！咁跟住落嚟就 跟住落 冇噶啦喎。 咁其實你 系啊，跟住冇噶啦，咁啊，所以阿沙士嗰啲全部都要快品噶啦。 哦， 好彩我沙士嗰阵时候我抽唔中咗啫，我突然之间我就 哇，突然间屙啲吉地喎，呀！ 系啊，咁咁因为佢朝头早个步数咧，其实就系得阿沙古啦，系沙古同 Mickey 嗰啲爆嘅啫。咁但系到中午开始咧，咁其他人都开始又开始爆啦。 系啦，因为啲人嚟啦。 系啦，咁阿见 member 嘅时候，其实系有啲 member 系骨系唔舒服噶，因为其实佢哋系朝。因为他们在合照会冬天合照会之前呢，其实他们之前那天其实在福冈开握手会的。 哇， 是啊，他是开完握手会之后跟着赶过来的。 他是你知道他是坐飞机的， 落机 的，落机也好一点，如果你坐新港线就 不会开玩笑的嘛。马多格那天其实是不舒服的，马多格那天其实 是。是不是喉咙的问题？ 是啊，出不到出不到什么声音的。但是他的咁但系佢过咗第三步之后就好翻少少咯，可能有啲休息啦。咁当日阿沙英其实都唔系点出到声嘅啫。 咦？哇，好似同上次阿 Tim 嗰次去签名嗰次都一样喎，都佢都系喉咙唔舒服。 系，咪啲 man 把啲把声嘅字都真系几危，因为始终都系靠把声揾食噶嘛。 啱啊。 同埋个气候啦，啱啱呢个时候，即系佢而家 难忽热咯。 系啊，因为你福冈嗰度其实好热嘅，你突然间嚟到东京咧，嗰、那个气温系会相差啲嘅。 嗯， 吓，唔系因为夜晚黑咧会凉啲嘅，你东京嗰度。咁依家先再讲啦。 咁嗱，咁你其实大家见到啲相嗰度咧，其实有啲 member 系都系特登系摆啲 pose 嘅。咁、我其实我第一个。埋位嗰陣時咧，係叫我叫阿 Gina 神志阿姨姐，咁因為佢嗰個醫生咧係食噶啦食噶，咁其實 music video 入邊咧就係講不良少女打交噶嘛，咁所以咧我係就話啊，我見到醫生啊得啦，不如咁啊，你捉住我個衫領，跟住扮一錘鑊鑊埋你啊，咁跟住個衫見到就誒等，因為個衫好似咩啊嘛， 我知咩事， 就盡量唔想你有身體接觸噶嘛，其實 唔係因為仲有一樣嘢，因為咧之前咧你嗰班友咧。玩咩咧？就係、是、話玩 拖下爬嗰個 嘛，拖下爬啊嘛，收尾營運禁咗啊嘛，咁嗰個 staff 就以為你又想叫佢拖下爬。 唔係啊，唔係啊，有時係拖下爬都係我下滑俾佢拖嘅啫嘛，但係問題佢捉住我個衫領啊，我都捉住我個衫領咁你扮嚼我啊，咁所以阿營運就擔心會唔會有啲身體上面嘅接觸或者碰撞嗰啲啦。咁當然啦，佢望落去咁就冇問題就 OK 啦。咁係有啲咁嘅情況咯。咁而另外嗰一日咧。是我是第一次被人说我的地址有问题的。是啊，那个那个是合约，因为你其实你排到去到那个排队的时候呢，那你其实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些 staff 检查你那张 照 券的和对身份的，那那个 staff 很明显就是一些小粒东西不知道，那见到我是香港来的，但他地址是写日本的，那他当然要之后找人来发生什么事，那幸好去到之前，我每次去到合照會嗰陣時候，握手嘅時候咧，我都先去咗 reception 嗰邊搞曬嗰啲抌曬印先嘅。咁佢見到，咁佢其實嗰個比較大粒嗰個就見到咧，我抌咗印就得噶啦。 哦， 係啦， 即係各位飯，如果你下次咧，即係去任何合照會啊、握手會咧，即係學阿奇話齋，買個保險，抌咗印先。 係啦， 有乜事咧，即係咧要同個 staff 講咧，就唔使話有急不必要嘅麻煩啦，因為啲飯始終嚟講嗰班士大夫咧有啲新噶嘛，唔知咩路。 有啲係唔知㗎， 有啲唔清楚。 所以你下次咧就最好咧就係話咧抌咗印先，先至去握。 唔需要嘅，其實我可以解釋先少少嘢。如果你有咁嘅問題嘅話，其實咧你買嗰陣時咧。佢會有張有張叫做咩？嗰啲飛有張收據咁嘅嘢嘅。 納品書。 係納品書。咁你落其實咧揼你如果個地址有問題嘅話，其實攞住嗰個納品書，佢睇到嗰個納品書，其實上面有地址噶嘛。咁你去到見到有個地址跟翻你嗰張券嘅地址一樣嘅，其實我阿包都應該係過到嘅。 咁其實問題是你一開始做多少少嘢嘅時候都冇乜所謂㗎啦，咁都叫 唔係睇下你時間有冇多咯。你其實最主要，如果你時間有多，其實可以做咗依樣先。 放心啦，我揀，所以點解要揀？ 你一定你成日都會過去㗎啦。 所以我揀喺會場附近，咁我梗咁咪我唔使趕差夢啊嘛。 啱。 係啦，咁啊第一步咁基本上都無驚無險啦，咁啊都完啦。咁其實係因為阿 Sakura 嗰個步數那個位置比較多人啦。咁馬獨格同埋 Gina 都唔少人嘅，馬獨格第一步係呢幾個比較排得多啦。咁第二步啦，咁馬獨格跟住見阿 Now， 咁我直頭咧，咁見阿 Now 咧，寂寞男人咧，即係講翻聲噶啦。喂，上次我冇跟你中噶，上次我冇跟你尾噶，我真係咁啱得咁巧嘅啫。 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聽翻之前，其實我喺四月頭去合照會嘅時候啦，咁跟住係咪咗佐賀嘅，見 member 嘅，咁跟住後屘見到阿、Now 啊 Sono 同埋阿奧達咁 ODA 咁樣三個去拍咗佐賀嗰個拍旅遊片啊嘛，嗰個介紹嗰啲片啦。咁而家 依家出咗 嘅啦，出咗嘅啦。咁嗱嗰咁一個咁就直頭同佢講，咁因為佢係真係咁啱得咁巧撞到只一隻，咁所以咪就係變咗做咩？咁咪嚇到阿 Ricky 以為跟住佢，咁其實嗰日冇咁嘅事嘅，冇咁嘅事。OK， 你咁啱得咁巧， 咁啱兩幾隻。 咁啊，另外跟住見阿岩花師奶阿仙郎啦，咁啊阿仙郎因為嗰日都係佢嗰只，因為只腳唔舒服噶啦，咁所以亦都有慰問過佢嘅。咁佢就都話多謝我有關心佢個身體狀況。咁啊，另外阿 Ellie 糖，咁見阿 Ellie 糖嘅時候咧，版本愛靈賽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就諗住話同佢玩下踩，玩下巴展揼嘅，咁嚟影相嘅。咁但係問題巴展揼嗰下咧，阿瑩問咗唔俾，唔俾巴展揼。咁啊，跟住就我就同佢講， 咁好似嚴厲咗啲喎，巴展揼都唔俾。 唔係因為我直頭同佢話因為直頭話爭驚 Edis 噶，喂，哦阿 Ed 同阿 E 嘅，咁就爭驚幫嗌佢哋縮咁樣噶嘛。咁跟住阿 Stop 就 Stop 啦。因為可能不知道你玩多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擔心你，所以就跟他說差券就沒有了，那就可以了，你出包吧，我出揼吧，那我就拿這個，我一張照片就拿那個景了，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模式了，那就見到是這樣的情況了，跟著 Editan 之後，跟著 Amalia 啦，因為其實我在第一部的時候已經是見到 Amalia 的了，那Amalia的問題，我那時候，因為我是第二部嘛，所以我就跟他說，我是第二部才來見你。咁啊，佢都咩嘅？咁阿 Maria 都系 keep 住咁可愛啦，系啦。咁啊，跟住去到第三部嘅時候，咁第三部嘅時候咧，咁我開始咧，我要衝，我要搶集啊！第三部開始我要，因為你第二部開始已經人多嘅時候咧，咁我第三部，因為我第三部開始已經有六個人啊，所以我即系玩 HKT 合照，玩到只 AKB 个合照嗰阵，我真系有啲钳钳地，真系 都系噶。而家仲要分开两边咧。其实嗰两边会唔会好远咧？ 好近嘅，几步路嘅啫。即系你一社区会堂，其实系两个场打对面嘅啫嘛。你当系咁嘅模式啦。 你都话啦，从细个麦花臣球场啦，咁你大佬谂下有几大先得 嘅？唔系麦花臣都算大噶啦，已经。 但系佢仲细。 如果你系社区会堂嗰啲，可能 社区会堂 唔系你成日都唔好用麦花臣嚟比，你应该你要用香港嘅社区会堂比。 社区会堂嗰只嚟咯。 哦，嗰只啊。 系啊。 系咯，你攞麦花臣嗰个麦花臣系球，嗰个系球场噶嘛？而家人哋讲紧系社区会堂嘅size事嘅， 系啦，咁啊见阿咪蓉啦，咁嗱，咁啊阿咪蓉嗰边咧亦都要讲讲啦，咁啊咪蓉其实咧都系只脚都系未好翻嘅，咁佢嗰一日咧，佢系出咗去，佢出咗第四步之后咧，佢第五步咧，佢系要开咗五分钟左右啦，即刻落闸， 哇，咁大件事， 咁大件事啊， 跟住佢后屘 Twitter 就话佢只脚咧，因为系肿啊，呢突然之间肿得好犀利啊。所以要即刻取消啊！ 咁應該要啦， 咁所以咪變咗我有，因為我有同朋友個 friend 就係話搞錯啊！我諗住第六步見佢哋，第五步又收埋，冇 可能佢可能練跳舞嗰陣時候咧，其實有啲舊患啊，咁佢突然間腫， 半月板 係咯，咁你嗰度即係佢啲肌肉嗰度發炎啊，咁可能就 有排頭， 係真係要話排頭，依啲好麻煩。 係啊，咁我張相個大家見到我頭耷耷啦，咁啊咪蓉指住咧，咁其實就係話我喺度扮俾人射緊嘅，咁但係咧有少少尷尬咧，就係咧咁我因為我係扮俾人射啊嘛，咁咁啊殺影咗之後咧，跟住咧阿咪蓉話得搞掂啦，我先知道有反應。咁咁見完 唔係啊，我見你嗰張相咧，阿咪蓉咧眯埋喺雙眼，其實嗰張相我覺得你係咁多張之中拍得唔係好好嗰張， 都係噶，唔係因為我本嚟諗住阿咪蓉係是咩嘅？我嗰度看字啲，或者是写咩啲？咁啊，跟住我扮太死狗咁嘅款噶嘛，但系我估唔到佢竟然俾啲咁嘅反应我咯。 我睇完之后 O 咗嘴，呢张即系拍完之后，我心谂其实你系咪应该要试下可以同你重拍？不过虽然应该唔会噶啦，唔会俾你咁样做噶啦， 唔会噶啦，唔会呢张又唔会噶啦。咁跟住就系阿 Melio 啦，咁啊有阿 Mi 容，梗系冇有翻黐翻阿 Melio 啦。咁啊黐完阿 Melio Mi 容之后啦，咁啊跟住阿 Haluta。咁其實我本來諗住 Hello 彈嘅時候諗住同佢不如玩下 Kimmy Fire 啦，咁但係好明顯佢係避開緊我隻手嘅，咁我所以不過都係嘅，咁你始終你都唔俾話有嗰啲除咗哈都，因為形容好鬼衰嘅，除咗哈都以外嘅生意節目，其實基本上都係禁止嘅。咁我哋嗰啲 member 我覺得係要睇嗰個 member 願唔願意做嘢。如果你佢執到咁正，其實我就覺得過分，有啲過火咯。 哦，都系啦。咁啊，跟住咪就系见阿、啊、见黑绿蛋之后，跟住咪就系见阿、啊、胡松尖啦。咁啊，富吉啦，咁啊同仲有阿、啊、P 同埋阿 Ligobi 嘅。阿 P 嗰阵时候咧，其实我系谂住同佢玩咬手挂嘅。 嗯。 咁但系点知个Sub见到就系话咧唔俾，又就即系。 唔系呢个我试过啊，呢、這个 系唔系因为佢唔系因为其实诶、我系个我其实同我知道系唔俾跌身体接触嘅，咁所以其实我系个其实我已经系同佢隔咗个拳头位噶啦，咁但系个沙唔知系咪因为见到惊可能有接触嘅问题啦，所以个沙就唔俾嘅。咁、 嗯、 但系跟住我喺另一个玩阿手瓜嘅时候咧，嗰、那个沙就冇讲又冇阻止我嘅。 咁 我 谂 紧睇人嘅问题啦。 睇问 喂，我想多问一句 ，order 咧，你咪两只手指咧好轻微指喺上面。 阵间先讲，阵间先讲，我 阵 间先讲。咁跟住就係輪到阿 Ligobi 啦。咁 Ligobi 嗰個咧，其實阿即係包你之外咧，因為佢都係著 Scarlet 嗰個打歌服啊嘛。咁、我就不如咁啦，你就好似我諗住好似頭玩阿頭先阿邊個嗰時咁樣玩阿 Gina 咁嘅款，你捉個醫生咁樣一除中我嚟啊。跟住個沙就走出嚟就話唔俾捉衫領。咁啊，跟住咪俾咗就我張相就我俾佢中下巴咁嘅款咯。咁、應該好多時候應該係睇啲工作人員嘅啫。咁應該係。如果工作人員肯放行就冇問題咯。 哦，係喎，即係佢唔俾你捉衫領。 係啊，所以都係變咗你要睇工作人員咯情況咯。 OK、 嗯。咁啊，跟住第四步我就攪咯，第四步。 嗯。 第四步八個啊。 哇，係啊，有排啊。 但係大部分都係實習生嚟嘅。咁一埋位係阿 Nene 啦，阿 Nene 同埋阿摩架，阿摩架條隊真係多人，摩架條隊真係。 摩架點解會咁多人嘅？喂，好似見你係中槍喎、 啊。是啊，我知道有啲系有啲咩啊 ，Moga 几吊噶 Moga， 系我都觉得， 搵啲系有啲几好玩嘅，搵啲系啊。咁啊，跟住阿健啊，芥文香啦，二摩章，我减蚊咗，其实我其实有啲特登咁样系整佢噶，因为一埋到位嘅时候咧，我折嘴。咁咁啊，其实咧佢喺 man 版嚟讲嘅身高真系唔算高，一米四几嘅啫嘛，所以佢就折嘴紧啦，折咗紧啦，嗰啲啦。几好，几得意嘅，把声几可爱嘅。咁跟住阿马都格啦，马都格嗰个我就 系 柯南嗰个招牌动作啦。咁、 嗯、 啊，阿 Leon， 阿清水利央，跟住就阿清水利央条队真系少得可怜啊！ 咁高啊！ 你即系一般嚟讲，你合照会嗰啲时间咧，即系就算一开始嘅时候，系咪总会就算你唔多人都总会系连住几个咁样嘅？ 嗯， 一个 吓、 啊、几分钟 吓、 啊、一个 吓、 啊、几分钟再一个。真系噶， 真系少得可怜， 真系少得可怜啊！我心谂，哇，唔系啊，话咁少人嘅，咁啊，跟住咁啊，不过我嗰、那个我其实我本来又冇谂过咁早去揾阿 Leon 啊，揾阿清水李央嘅，咁、但系因为我其实我影完阿马多格之后，其实我系有谂过见咗咪赞先嘅，咁、但系咪赞条队又都要佢咪赞条队其实喺第二个场嚟嘅，咁即系喺嗰个保安喺嗰、那个玉安嗰个场嘅，咁但系问题我。买到嗰时候见到有 staff 举牌话冤上冇最后尾，咁我即刻掉头走先啦，我唔排住先啦。咁啊，跟住后屘再见阿 Leon 站，阿 Leon 站系把声系好细声嘅，咁但系就几柔弱下咯。咁、但系其实佢对应都唔错噶，就可能系因为 可能个人比较怕生，所以啲人就可能觉得唔好玩咧。 我又唔系觉得怕生，我觉得可能系咯。你或者可能人格人员的问题，或者可能因为他的怪怪地的关系，可能他的样 子、都是他有些似他有些是好像 mix 的， 是啊。咁啊，跟住见完阿李欣之后，跟住就走去见阿 ODA 啦。 Order 咁啊，佢把声系直头出唔到咁滞，佢把声直头，佢把声好差，仲差过马督噶。 咁 大镬，系啊。你其实咧，你睇翻如果佢21号啊，廿八猫到猫嗰个毕业嗰个毕业班嘅时候咧。佢系出唔到声咁滞噶，直头系要阿、直头系阿呢个皮直头系帮佢翻译咁滞噶。 喂，你嗰个手势咧，问一问啦，佢系好轻咁样做噶嘛？系咪即系话咧，佢指住就望住外星人嗰个翻译？ 唔系呢个pose 系我要求嘅。 哦， 因为佢成日话，因为佢成日话咩话咩 UFO 啊嗰啲啊嘛， 系啦，就系啊，呢个好得意噶。 咁所以我咪又不如咁啦，玩呢个啦。咁啊，跟住就系去阿、见完佢之后，跟住去见阿松本一向。咁啊，松本日向咧，咁佢个系个都松本日向都好少人， 实 习生系得个一两个系比较多人嘅，即系讲真嗰句。 摩卡咯， 摩卡诶 ，Nene 都多嘅 ，Nene 摩卡 Nene Hina 同埋阿 Aki， 哇！佢哋呢四個真係，佢哋呢四個真係堅係多人嘅。 嗯， 阿天音都唔少，天音都。 天音 OK。 咁但係阿桑羅、軒拿同埋阿呢容呢，真係真係堅係少。 嗯嗯嗯，咁真係。 咁得意嘅點解要用？啱啱又好似有塊布冚住。 冻啊嘛， 冻真系 冻，冻啊嘛，凉、嗯、可能，因为佢嗰只，因为其实佢条系裙嚟咁露脚嘅，可能系， 系啊系啊， 可能 上边上啲资 源，系咁可能即系可能 冻， 落得可能系嗰啲见得耐咪冻咯，咁跟住我咪同佢讲，咁啊扮食嘢啦，跟住佢问我食啲乜嘢，杀佢杀咁问我，因为阿Hina 个。個自我介紹嗰陣時咧，就係講緊柯沙加咩末殺嘅殺嗰個卡里莫諾，咁啊跟住佢話，聽完之後都開開心咁笑咗出嚟噶，咁咪都有你知道佢嗰啲， 即係都留意佢， 係啊， 尤其是自介有時啲信息都即係 get 到嘅話，其實可以同喺合照會啊玩緊依啲咁嘅嘢。 嗯，咁啊跟住見阿咪贊啦， 冤上冇，喺度瞓覺嘅， 因為佢有個花名叫李莫希米啊嘛。即系佢乜都不一地方瞓得着噶嘛，佢系嗰个，咁啊跟住就话咁不如咁啦，大家一齐瞓觉啦， 咁 系啦，咁啊我个 friend 见到话阿咪人话甜水铺好鬼正咯，唉，不过 OK 嘅咪人系真系唔错嘅，咁 其 系啊，咁其实咧本嗱我喺呢一部完咗之后咧，因为我系讲下一部就系 Mickey Lin 啦，咁我就谂。咁我就谂住喺呢一部完咗之后，即刻走去排 Mickey Lin 嘅。咁但系咧，我有个我做错咗一件事就系、是 嗯， 因为我初头以为咧阿有猫摸到猫咧，阿生阿猫系第五部完噶嘛， 嗯、 原来佢系第四部完噶。 啊， 哦， 因为佢系啊呢场系佢最后一场嘅合照活动嚟噶啦。 咁、 嗯嗯、所以其实我本来谂住见送噶，点知我搞错咗步数， 哦、 见送唔到啦。咁啊，算啦，一個遺憾啦。 呢個有少少遺憾嘅啦。不過你咁多張，你唔玩曬嘅啫，你又好似即係點樣浪費咗咯。 唔係因為 Mickey 呢條咧實在非常之多人啊。 咁正常嘅，大哥。 所以我係諗住 Mickey 咧，我真係諗，真係第一時間係衝集係搶集先嘅。 啱啊。 咁啊，一埋到位見阿 Mickey 啦，咁跟住阿 Mickey 啦、啊，馬督噶，咁啊，仲有阿天音，阿 Nabi。阿 Nabi 系几好，阿 Nabi 个对应系啊，即系点讲 Nabi 系有啲系静静地嘅，但系问题佢好俾心机听你讲嘢咯。 嗯 ，OK 嘅。咁但系我出头同佢玩狐狸嘅时候咧，咁佢有少少避开只手嘅。咁后屘佢喺公演上面都讲话，因为其实咧佢真系即系真系一啲系好听话个 man 版嚟嘅。 嗯， 除咗心珠啊，其他嗰啲都唔俾有接触，佢对唔住啦。 嗯， 系啦，咁啊咁样啦。咁另外就仲有阿 R V 啦，阿 V 系铁胆嚟噶啦，阿 V 其实呢啲都系 正常， 系咁我、那個、 一定要见 嗰、个动作咧，其实就系普天沙科的咧嗰只主题曲咧， Kick Me嗰个独佢嗰动作嚟嘅， 哦，嗰个动作 系啊，佢嗰呢个系影嗰个系佢其实佢要卡梅拉影嗰阵时咧就唔系呢个动作嚟嘅，不过我就用呢、這个呢个人。因為通常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佢唱緊 Liquor 呢個歌詞，咁我就Liquor係點乜噶？啊 Liquor 哦依我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一講就知噶啦。 哦，咁正常。咁我應該我估有人睇，應該有留意嘅。 嗯，咁啊 Nago 咧，咁啊 Nago 嗰日把聲都係唔係好得噶啦？ 哇，好多個唔得喎， 係好多個都好多個把聲都好差嘅。咁啊，跟住我揾阿 Nago 嘅時候，咁啊就係扮阿 Ohana 啦，咁啊開花啦。 嗯。 咁咧阿 Nago 嗰個咧，我係影完相之後，咁翻咗出嗱，你知影完相之後要 check 嗰啲相得唔得噶嘛？ 啱啊啱啊。 嗱呢個我真係咧 check 完嘅之後，我真係要同阿 Star 講，我影多張啦，因為係蒙曬我係睇唔到我同阿 Nago 個樣噶，影到。咁跟住咧，我揾咗阿 staff 同佢講話唔得，我話咁蒙，我唔掂喎。咁跟住後屘佢就叫我攞幾張相同俾佢睇下對比。嗱，咁啊，另外攞咗阿 RV 啦，攞咗阿 Nabi 啦，阿媽咩啦，同埋阿媽都搞啲相俾佢睇。so 近 so 遠，你都仲係睇唔清楚個樣，咁得啦，影過啦，係咪先？ 啱啊，要 咁啊，真係第一次影過啦，真係第一次係要。咁 影過嗰陣時，應該你喺嗰、那個檢查相嗰個位置等，如果佢影完下一個出嚟嗰個真嘅，你又攝埋佢噶嘛？ 俾我攝埋佢，跟住影完之後，跟住就係乜嘢啦？ 因為合照我娘娘都見過有啲係會咁嘅情況。 嗯 係啊，咁啊，跟住影完之後，因為其實係真係得係你蒙咗，睇唔清楚先至要再影過。如果你話啲 pose 唔靚嗰啲咧，要殺埋你閪得你死啊！ 咁正常嘅，依啲即係好似你回坑帶頭先阿 Mion 嗰張希麻張眼，其實因為張相係清晰嘅，所以其實佢係唔會俾你重影嘅。 係啊，咁啊跟住影完 Mion 之後咧，咁真係叫有半個鐘頭時間啦。 就因为佢咧，佢第五同第六部中间咧，其实佢有半个钟头时间俾你休息嘅。 嗯，唔系或者时，唔系或者 man bar 都要休息嘅。 系啊，咁真系嗰个时间之后，我真系真系嗰日嗰个时间真系先叫有时间，真系去食个晏食个 lunch。系啦，咁啊，咁食完饭之后，咁啊，跟住都准备埋最后一步啦。 嗯嗯嗯。 咁啊，一开始就去咗一件菜仔先嘅。 嗯。 咁其实去到第五步嗰阵时咧。已经人是少了很多了去到第五步的时候。 咁正常的通常都集中在三四步。 第二第四步咯。 嗯。 咁第五第六步开始已经好少好少人。第因为其实你是不是见到话Sakura 是不是刚才说排队出门口的。 嗯。 咁其实去到第五步的时候已经是好少话好少咩好少饭排队出门口的了。 嗯。 咁而另外例如Madoka那些 member 呢后佢去到后面其实都几乎系直出直入咁滞噶啦，咁所以去到第五、第六步其实比较系松动好多。 松动好多，咁你其实如果你下次如果知有咁嘅情况嘅话，你可以抽呢啲步数咯。 即系第六，即系第五、第六步抽多啲咯。 嗯， 如果系嘅话， 啱啊。 咁啊，跟住喺第六步咁第一时间又系见下菜仔先啦。咁亦都系用Ligoya呢个动作啦。 嗯。 咁啊，出完咁啊Ligoya，跟住就系阿杰啦，风影阿杰啦。 嗯。 嗱，风影阿杰呢个咧，我就系玩阿手瓜得唔得？得。跟住我是扮了错一个呢这个是个 start 没了之外的。即是很多即是讲到即是说其实这些你是要看个 start 的那条 check 去到哪里。 嗯 如果 是经验的那个 start。 未必的。每个 start 都不同的。有就你就算说。 每个 start 的那个认为那个可以的 check 度都不同的。所以你要变得是有少少是一个叫做看彩数咯。 嗯。 那跟住就是轮到 Amy 啦。Emily 嗰件衫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之衬佢噶， 嗯，哦， 系，那个是咁啊，跟住咪又话啦，喂，之前嗰两个都俾人嚼咯，今次咪俾我少少，我唔系咁 M 嘅，就俾我少少反格啦，咁啊你一锤打埋咧，咁我就挡格咯，咁啊 OK 嘅 ，Emily 其实呢个 look 系真系坚系靓，我中意呢个，系啊， 几衬佢 嘅 件衫，左红色嗰件， 系啦，咪呢个系咩 Scarlet 嘅配啊嘛，咁跟住就系见阿 Sonia 啦， 你呢个手势咁得意嘅点解？ 杀个 number 樱桃，因为佢哋因为其实佢哋呢件打歌服咧，其实系佢哋其中一只歌实习生嘅歌嚟嘅，咁啊樱桃杰，咁啊所以就用咗呢个手势，咁啊呢个桑奈又系我一个又爱又恨嘅 man 牌嚟嘅， 解释下。 你其实睇得出佢对佢佢埋到位嘅时候咧，咁佢其实咧佢个对应其实佢又唔系话嫌你，但系又冇乜反应，但系你又唔写真问题，佢又真系。佢个样又真系令到你我唔舍得放弃佢，因为真系坚系省镜嘅阿桑诺。咁但系如果阿 Hammy 嘅话，我就唔建议你揾佢啦。因为佢个反应真系唔算话好嗰只嚟嘅。 唔系你基本上，如果我 HK 啲，我见菜仔佢阿菜仔都系俾咁嘅反应，我都唔 系 好中意噶。 系啊，所以我担，所以咧，如果我一般嚟讲，我见啲反应唔算系好嘅 member， 其实我唔建议，我宁愿你唔见佢，我都唔想你见完之后黑佢。 嗯， 所以我介绍啲，即系我有阵时我介绍啲人去玩 member 嘅时候咧，我都系觉得对应好嘅，喺你嘅喺我认识你嘅，你可以接受程度之后，我先会见佢嘅啫。 嗯， 所以咁嘅情况啦。最惨嘅就是我见到 Sonia 同之前嗰条仔有讲有笑啊嘛，顶、哦、对我就冇反应啊嘛。 我明啊，佢可能慢热嗰只噶，即系咧有啲佢 member 咧熟咗嗰个人咧。 唔系，我觉得系外国，我觉得佢觉得我外国人，佢惊同我沟通。 系啊，佢就系话熟嗰啲饭咧，即系本地嗰啲咧，佢就可能。熱情啲，咁你如果生面口啲咧，有外國人咧， 我見咗佢四五次啦，個衰都仲未記得我啊！ 咁始終有啲人怕生嘅。 唉，咁啊，跟住就去見另外幾個一期生嗰、那個嗱，因為佢 真係威喎、啊、你呢、這個。 嗱，因為佢其實咧，佢好得意噶，佢個 HKT 呢個合照會咧，佢有佢入邊咧，其實佢有幾個部分數咧係專係貨期數噶。咁另外，例如佢有一個步數咧，就係淨係貨二期生，淨係貨四期生。咁另外一個步數咧，就係貨二期生，一個步數貨三期生嘅。咁當然啦，你 top 嗰啲嘅就可能就出唔到啦。咁我呢個咧係貨一期生咁，呢度就係有六個 member 嘅。 係啊，你威水喎！ 咁啊，係咁樣揾。咁係 咪嗰張你所謂之前有喺入邊抽咗一張嗰啲特別券咁嘅嘢？ 係啊，嗰只啦，類似嗰啲啦。咁嗱，佢呢個咧好得意嘅。咁六個 member， 咁但係問題咧，你排隊嘅時候咧係好鬼嘈噶，因為有烏拉司機喺度，所以成件事係啲人係玩得好開心、好歡樂噶。一頭話有啲排隊嘅我知生我巴神嗰啲就話咧，哇！撚定撚耳，我一邊入邊喺度又大笑又剩啊嗰啲咧，有陣時有啲有陣時阿Nino啊。 boss 啊喺度发出啲假装发出啲惨叫咁嘅款咧，跟住话哇各位各位各位，等于各位各位，好啦好玩嘅成件事，突然之间觉得系咁啊，跟住摆 pose 嘅时候心谂死啦。入面啲人全部癫过，摆咩 pose 好啊？跟住就咪谂下谂下，唉、哎，算啦，摆个黑炮 pose 喺度算罢啦。 啱啊啱啊啱啊，因为有胡家司机，佢肯定摆埋古怪姿势嘅。 切，你知唔知我喺出边排队嗰时候见到胡家司机？你知胡家司机做乜嘢啊？好似揽住啲揽枕咧，翘住阿 boss 啊，好似揽枕咁 样。我见到，我见到， 几好笑。啱、哎，真系有阵时。即系唔系，即系阿胡拉斯基真即系某个层，即系人才嚟嘅，就即系嗰啲讲紧， 唔系综艺力强咯，呢啲 真系好强嘅，系、 嗯、啊，即系玩咯，叫做我哋叫做。 咁啊，其实都其实本来又谂住有谂住见下 Lilo 同埋见阿边个嘅，咁但系问题因为时间上关啦，所以我又系抽呢个啦、 嗯。 其实我本来谂住抽四期生一转过嘅，即系四即系十个四期生嗰、那个、嗯、就是，不过问题嗰个就想抽嗰阵时俾人抽晒、 哦， 所以就冇啦。 哦，算。 咁啊，最后就阿马督噶。咁、嗯、啊，就空氣鋼琴咯，咁我就跟住喺度聽，喺度 扮聽歌， 係啦，聽佢扮喺度聽佢嗰個空氣鋼琴咯，咁啊，拉屎一個就完美咁樣收場啦，係啦，咁啊，其實喺到第六部尾嗰陣時候，你其實你見到 Sakura 都直出入噶啦，咁、 嗯、 啊都係一個好第六部，第六部真係，但真係少人第六部真係， 係、哦、啊，但係抽曬喎 Sakura。 可能是前几个啲大手咯，可能系、 嗯。嗯，我唔知道，有啲可能有啲可能大手一次过抽咗好多张。 咪基本上，你如阿 Sakura、阿 Miki 同埋 Sashi 都系大手噶啦，呢啲都系。系、嗯、啊，咁啊，今次个活动就系咁上下啦。咁、嗯其实成件事好玩嘅，因为咧，其实佢嗰、那个大家其实睇到嗰、那个其实系虽然个背景系嗰个公演剧场公演个背景嚟啦，咁、嗯、但系其实佢其他嗰个情。其他個活動嗰個主題嘅時候咧，其實係唔同 member 唔同場景，即係例如喺結婚嘅時候，佢會有禮堂啊， 嗯、 有教堂啊，有嗰啲餐廳啊，亦就有啲係啲冬天結合嗰啲啊。咁、嗯、另外喺學校嘅時候，都有啲係有課室啊，有剩嗰啲。所以成件事係好玩嘅。咁、 嗯、今呢 part 就差唔多啦。 呢 part 差唔多啦。咁希望啦，咁可能要在一两年之后就出多另外一个专辑啦，咁 希望啦，都等咗好耐噶啦，其实呢个专辑好啦。 Hammy 你都唔去 Hammy， 下次先， 系啊， 下次先， 系啦，下次先，下次 呢 part 完啦， 呢节咁啊，系咁先啊，咁下一节我哋翻嚟就直接讲总选嘅今年世界选物总选嘅 NGT 篇， 嗯，好。 好啦，咁各位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第二部啦。咁嗱，我哋呢一部开始咧就会讲下NGT 嘅喺今次选拔中 应该会连埋 STU 一齐 系啦，应该系咪连 STU 一齐讲噶啦？ 因为我哋会跟住呢两集都会主要讲晒四类线嘅。 系啦，咁嗱，咁跟住NGT 方面啦，呢样嘢咁啊交翻俾专家啦，呢方面交翻俾 专家我就唔够胆讲啦，即系我只不过就系话咧， 搵个呢啲嘢始终相推系熟啲嘅。 相熟嗱，咁啦。我又睇參考翻舊年嘅入咗八十名先啦，咁就做一個預測啦。咁首先咧，個人你啊，舊年就爆冷啦，入咗八十名啦，研究生嚟嘅。咁啊，其實我都哇，佢幾得意喎，初初入嚟咧個樣我又覺得好平凡，但係而家越嚟越靚女喎。 因為我嗰次見到阿司紅龍上，我都嚇親懵啦。 啊，咁個人你啊，我就真係唔夠膽講啦。咁就希望佢入到一百名啦。我對佢印象幾好嘅。點解印象好呢？加藤美男即係而家 NGT N3 個隊長呢，佢嗰陣時候最低潮嗰陣時候呢，國由利亞佢自己呢喺十號嗰日，即係加藤美男1月10日呢佢生日，佢親自送蛋糕去佢屋企。 呢啲就係咩 呢？呢啲係嗰啲後 唔係 即係唔係即係基本上啲咩啫， 即係其實佢個人都幾好嘅，我自己個印象佢只不過就係話呢比較文靜，比較咧就含蓄，就 唔係，我覺得係與世無爭啫。 嚇，與世無爭，咁佢印象都唔錯嘅。好啦，講翻今年嘅新嘅 captain 啦，體操妹加藤美娜。咁咧，我其實覺得佢咧應該咧會彈嘅今次，因為佢點解揾佢做 captain 咧？我自己個見解啦嚇、應該係大檸檬嘅，但係大檸檬佢都知嘅，佢而家嚟講好多職務喎。咁佢經理人力啊，又即係而家嚟講佢實係入選16名嘅。佢知點解呢一間先講啦。咁佢根本就 應佢簽咗 隊裏邊。咁第二個應該係識者，應該識者嘅。但係 西式冇你來 嚇，西式冇你來做。我自己如果係管理嘅，即係如果係隊長，咁但係西式就年紀大啲，咁佢要揾一個咧係同阿大王差唔多年紀，有豐富經驗嘅。咁啊，啱啱就係話加藤美男咧，佢係經歷過低潮嘅。我係睇住佢低潮嘅，嗰陣時候係由11月至1月嗰陣時候咧，係一路都低潮嘅。但係佢平時嘅人都係好好啊。咁佢就係話咧，包括我哋幾個在內，即係我哋支持嗰啲飯咧，都喺後邊咧支持緊佢。佢感覺到咁慢慢咧，就係話咧，佢就有翻啲信心啦。咁可能曼如咧就係話睇到佢依一樣嘢。咁平時佢喺隊裏邊嘅人得唔錯。所以咧就話，你既然咧經歷個低潮，咁佢咧就係話咧跌過佢好多嘅跌倒咧，所以佢就可同營運可能商量咗之後咧，就決定咧就俾阿加藤美男做 N3 隊長啦。咁而家嚟講，其實老實講，佢做咗 N3 之後咧，佢開朗咗好多嘅。你諗下，佢第一次咧有一次玩 大聲鑽石咧，你知道點噶啦嚇。咁啊，依啲我題外話啦， 題外話啦， 係啦。 咁其實佢綜藝都 OK 嘅， 綜藝其實 OK 嘅，不過佢係即係太過轉牛角尖啊！佢成日都想做一個 centre 啦，佢之前 唔係即係個心態好似哈洛皮咁咯，即係成日都諗住誒點樣做個 centre 位啊，或者 佢自己又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之前咧佢係入咗選拔㗎， 嗯， 佢收尾咧就係話俾阿鐘姐而家搶咗。 嗯， 咁佢就 咁又唔好话抢唔抢嘅， 冇话要抢， 呢啲可以话抢嘅。我讲错咗，即系话咧替代咗啊，个位置，跟住佢成日都系喺即系 NTT 里边内部啦，佢直头系冇入过去选拔嗰度啊。咁佢就即系其实只不过就系话咧，啱啱有一个替代，咁佢就又做唔到 centre 啦，又见住最惨就系话咧上届选举咧。佢升咗少少，哇！跟住後邊嗰扎咧，日陽堂啊、冬菇頭啊嗰扎，全部上曬喎、啊。啊，大檸檬又直頭神七添、啊。喂，大佬，咁佢咪即係可能喺嗰一刻開始慢慢又即係越諗越敷衍，因為佢自己覺得咧喂，我都係咁即係升得咁少，又唔做 centre， 但係後邊嗰度咧就個個升曬上去。 咁一開始始終係俾人俾營運定位為 centre 嘅，咁啊真係有啲 係啊，所以佢自己俾自己壓力咯。 不過但係我就覺得營運佢其實都啱嘅，你唔好即係俾太即係如果固定咗個 centre 咧，嗰個人係冇進步，反而我覺得而家你反而阿加藤美林而家嚟講咧，佢個人咧經歷過低潮之後咧，個人成熟咗啊、即系你谂下佢影相咧，佢嗰种嗰种即系个人嘅成熟咗咧，同埋而家嚟讲，佢我自己感觉啦，我唔知佢升几多啦，但系我自己感觉就系话，今年佢应该个名次系会升嘅，因为有好多块系支持紧佢。 佢金发碌咧配喺军服上嚟好靓噶，金发碌我觉得系。 同埋佢好抵死嘅，而家开始识玩啦，开玩笑啦吓。咁好啦，就跟住我就再跳啦，山口真凡五万三。我首先要讲一声对唔住，我去年就太过睇小佢啊！呢样我绝对要承认系我自己睇错啊！今年咧，我睇阿山口真凡呢个马呵呵咧，呢位魔法师咧，呢个魔法真系魅力勃发到，佢真系好有信心。我睇过佢个宣传片好嘢，练过下魔法吓，呢样嘢好。咁点解我话会睇好佢咧？啊，首先我就有少少啦吓。就營運都幾睇重佢、即係佢之前咪兩隊，即係有兩隊咧選咗去、一個就去咗關島嗰度表演啦、一隊就去咗泰國啦，係、佢唯一一個咧係兩邊都有去嚇。咁、其實營運都幾睇好佢，咁佢亦都比較成熟啦。咁啊，萬如佢最後一場喺 AKB 劇場演唱會咧都揾佢，咁、就即係其實佢都算係咁另外一個指數咧，我自己即係都有留意到嘅。如果係 Twitter 嘅 fans 同埋 Instagram 嘅 fans 為佢整嗰啲 fan page 咧，我户口都幾多啊。咁我自己估計咧，其實馬可可咧應該都會上嘅。即係我去年就真係冇留意依樣嘢，咁我睇錯。 我哋喺咪後都有傾過，應該預計啊，爭個真飯應該馬可可應該有機會去到沙爾。 系啦，系啦，好啦，跟住西式茉莉奈阿色姐啦、有少少似啊，即系举版嘅君曹啦吓， 有少少 似。呢啲系你哋自己嗌， 我哋自己嗌啦。我即系客观形容啦，咁我就叫翻佢做色姐啦吓。咁、色姐老实讲似就另外一回事啊，但系佢嘅表现咧，老实讲，我同佢都试过握手会OK 嘅个对应。咁佢其实好似文文静静，但系其实又好过瘾嘅，佢都。好玩得埋， 好狼死个目标仲系十七位。 喂，佢一个我估啊位置系佢预测啫，但系问题 公约唔系佢呢个系公约位公约顺位嚟噶，十七位跟住 冇乜所谓噶， 冇乜所谓噶，佢 冇乜所谓噶，搞大啲又唔使即系找数啊嘛。 唔系有啲其实有啲找数个目标系好清晰嘅，我觉得咧，迪游街咧呢个找数目标咧，其实佢十位咧佢自己保守第一，第二咧佢可能佢真系想做呢个公约嘅。 一阵间先讲。西式妹女就系啊，迪游街个死党嚟嘅，由即系由佢D2 嘅研究生到而家。咁讲翻阿色姐啦，色姐其实 OK 嘅，我自己觉得佢都会上，佢对应都唔错。我同佢握个手啊，咁佢都几 nice 嘅。咁队内亦都其实 人 气都唔错， 人缘好嘅， 人缘都好好嘅。其实我所知，咁所以我都觉得佢会上嘅。好啦，快啲啦，咁啊睇下跟住嗰几个啦，冬菇头、凤雏云香。 啊，睇佢好似傻下傻下。 阿胡杏儿， 阿胡杏儿系胡杏儿啊！老实讲，其实我又呃过佢手嘅啊 ，OK 喎。其实佢几可爱，几得意嘅吓，佢、个人都唔错噶吓。咁、我觉得佢咧，依位拥护头咧，其实佢都有啲 fans， 咁都 OK 嘅，都会有啲相啊。 唔系东姑头嗰只 fans， 东姑头虽然我本人啦。我本人系我一日我搞唔掂个零啦，咁但系其实睇佢个表现咧，我觉得东姑头其实都唔错嘅， 系唔错噶， 因为应该系可以对到啲饭，因为我都听过佢唔少嘅好评嘅握手会 啊， 同埋嗰啲 握手会系 O K 嘅 ，O K 噶，我都握过佢吓，佢、都个对应都 O K 嘅，其实咁我自己都感觉到啦，就都唔错噶啦。 佢個情況係我本人的問題啫，咁但係其實睇翻一直以嚟嘅成績，其實佢都，我覺得佢 OK 嘅 ，OK 有機會嘅話，大家都而家見佢唔錯嘅。 係啊，真係㗎，你唔好以為佢平時咧好似傻下傻下冇咩嘢咁樣，即係其實佢個人 OK 㗎，咁佢依樣嘢先得意㗎。 唔係佢其實我個人覺得係佢個思想比較跳脱。即系应该叫做 嗱呢样先至好啊，因为日本人咧就系话重归到佢比较脱脱咧，啱啱就系话咦呢个几得意喎，啱啱合到嗰啲有啲系胃口。 因为其实嗰、我有睇过个电视节目嘅，有时咧胡杏儿上去咧，即系佢即系有时唔声唔声就吓你阿镜。 系啦，冇错啦，啊呢样得意啊嘛。 即系你话咧个跳脱咧，佢唔系跳线咁简单，佢跳鬼嗰只。 系啦，冇错，好得意噶。 佢跳鬼嗰只嚟噶，即系你讲啲例如佢一啲。话题嘅时候咧，咁你问题你例如我嗰次睇我啲夹击，我唔知系啲乜嘢啦。咁正常嚟讲，嗰只嘢个味道唔会噏到喺另外一只食物度噶嘛，佢噏咗另外一只食物出嚟，根本完全你捉唔到条路噶，你系 都话咗啦。佢旧年嗰阵时候，嗰阵时上节目。个女仔就叫阿青木咧，就话：哎，靓仔啊，你好英俊啊，氹嗰条靓仔。你竟然同阿青木讲爷爷， 我知你讲边。 唔该，你可唔可以俾零用钱我？阿青木就瞓低，跟住就话：哎，怕咗你，我俾你，觉得你都系好爱。哇，嗰下笑到我碌地。 唔系呢啲，佢有人呢啲佢诶个佢用计，唔系即 系 你应该点样讲咧？佢即系话。佢真系用嗰种，佢真系觉得自己佢喺你嚟嘅，佢真系阿爷嚟噶咯，我即系咁嘅谂法。 系啊， 唔系喺节目嚟讲，佢系好玩嘅。 系啊， 但系若果我嗰下我系青木哥，其实我系唔知喊好定笑好咯。其实我系 咪瞓低咯？跟住 即系若果你系话好似啲死认真嗰只咧， 系啊， 其实你搞唔你搞唔掂佢噶。但系如果你系，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叫做好系一个好放同埋一个好唔 care 嘅人嘅话，其实系觉得佢好玩嘅， 好玩嘅 吓，系啊。 因为其实咧，我讲翻少少啊，其实胡杏儿咧之前咧喺肥秋眼中咧，其实佢系几睇好呢个人嘅。因为点解咧？佢系好中意咧一啲咧唔需要太过守规即系守规矩嘅人。 系啊系啊， 即系比较可能佢觉得有啲人即系每个成员如果太规限自己咧，想突破自己咧系冇乜可能。 喂，你知唔知道？讲埋少少， 做佢自己，佢中意啲人咩乜做自己。 系啊，唔系佢中意嗰啲比较捉唔到路啊，捉唔到套路嘅人啊。 佢好够胆啊！你知唔知道佢啱啱出道嗰阵时候咧啊？嗰阵时候咧，见到阿彩姐咧，第一件事系唔好话彩姐个下跑，系啊，你仲记得啊？ 我记得 啊！嗰阵时候见到阿彩姐，阿彩姐俾佢冇下跑，佢依个谂下依个靓妹都记低死 嘅。 系啊，你可以话佢系天真无邪咯。 系啦，冇错， 系啊啦。 但系问题，如果你一啲死认真嘅人，就觉得佢冇礼貌咯。 系啦， 所以呢一啲就比较有少少尴尬啦，啲就比较少少。 唔系佢，其实我怀疑，我即系我可能佢会觉得咧，即系可能彩姐玩大，所以有时同佢玩都。玩得开心啲， 系啦。 咁如果可能去到蛇堡嗰边，就可能就唔会咁嘅对待。 大 王啦，唔系阿蛇堡就好 nice 嘅，咁但系可能蛇堡嘅印象变得就可能佢 唔 够胆咁做， 系啦。跟住 咧，好啦，咁啊， 喂， 讲下 熊仔得唔得？讲下熊仔， 哦，小熊， 小熊， 小熊啊！ 喂，因为呢嗱，因为讲真嗰句，阿小熊咧，佢而家嘅look同我以前见到系完全系两回事。我系觉得我认佢唔出嘅，我系 啊，因为老实讲，啱啱出道嗰阵时候咧，第一个印象我俾佢评语话，哇，乡下妹嚟嘅， 我直头讲佢耕田添啦，我就话 啱啊，就系乡下妹耕田嗰只喎。咁但系而家嚟讲，整下，哇！唔同好多喎，真係 靚咗， 靚咗 個樣標誌咗。 啊，嗰陣時候上去 家啱啱出青春時計咧，俾個節目主持人咧玩啊嘛，咪最後出張圖嘅，話佢阿媽好靚啊嘛，咁啊真係幾靚女嘅而家，佢留長咗頭髮，咁啊 OK 嘅。 第二可能個化妝好咗，所以 feel 咗。其實呢個我都覺得咧有潛力咧。去上80左右或者80后啦，即系应该100内应该有机会。 啊、我估60左右咯， 我估60唔得， 60又唔得啦，落80啦， 80度啦。 好啦，跟住讲一个咧就比较争议性啦，呢排，阿钟井嚟噶，咁啊，其实我谂你有留意咧，我都批评过好多，咁我就唔想再批评啦。咁我自己个睇法就系话咧，佢今年咧应该系跌嘅，佢自己亦都知道。是跌的，因为我听很多的口风都知道的，咁就简单讲句， 负评太多了。 他负评大多，第一就是说很多原本是他的饭变成了黑子。 招黑了，他人太招黑了。 太招黑了。 太 过个性。第二。 不是应该是这样讲，有些嚣，觉得自己红了就嚣。 是的，第二呢最大的就是说招黑已经衰了，还要跟队里面很多成员呢是不和啊，咁已经系其实咧，佢点解我够胆讲话不和咧？嗱，佢嗰个节目话佢俾人孤立嗰个节目咧系四月初嘅，一讲完之后咧，第二日就即刻开个 show room， 就开咗两个钟头，好耐未开，一开两个钟头解话，咁跟住咧就不断咁样揾啲成员影相，但系揾嚟揾去咧都系嗰几个，咁就好少。 管家日阳啊啲咯， 因为嗰几个系好老友嘛，尤其是中意揾阿大柠檬，大柠檬系死党嚟噶嘛，咁咧就但系揾唔到其他嗰啲。咁我以前睇翻佢以前未红嗰阵时候咧，好多相都好愿意，好多成员都愿意同佢合照，但系而家嚟讲咧系少啊。咁收尾到后期就系阴公到点咧，就是、要揾。而家 D 三嗰啲研究生嚟合照， 即系向啲后辈埋手啊！ 系啦，咁就令到就系话我其实喺队里边都好受欢迎，但系深水清嘅朋友都知道，其实佢其实喺队里边其实都系好扶贫咯。咁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佢啱啱年初嗰阵时候未发生事啊，未发生事啊，啱啱一月嗰阵时候咧，只系啱啱超黑嗰阵时候，佢跳舞嗰种态度咧，个个都睇到好 hea， 好 hea。有啲人话佢系啊，又要依样又要嗰样，喂，大佬啊！阿大檸檬嗰陣時候咧神七，好多成員都神七啊！但係你問題係，即係好多都選拔啊，日日都要去。但係佢哋即係大檸檬，佢係真係咧翻返劇場咧係交足貨。但係佢跳咧係好明顯係 hea 啊，即係又 hea 又黑子又得罪裏邊團裏邊啲飯，係會令到咧其實佢嘅名次佢跌嘅。所以佢而家嚟講做好多嘢咧係想補救啊。 尝试补救咯， 尝试补救，但系我觉得就会有啲跌咯，我自己唔够胆跌几多，但系我觉得佢今年嘅名次系会跌嘅。 因为佢阿钟镇离家嘅以吊丝又出名噶啦， 以前咯， 但系听闻啦，最近呢几段，最近一段时间咧，个握手个态度系非常之恶劣啦， 唔止恶劣啦，直情差，直情唔得添啊。 因为有个系香港粉啦，通长期喺嗰边参加活动噶啦，咁应该就深水清都知边个噶啦。佢嗰一次有一次直头就系话阿钟镇离家嘅态度仲差过准备毕业嗰阵时嘅迷路，因为有一排迷路系咪话对应好差嘅，仲 hea 过佢。 哇，好大镬噶咯，已经 系啊，好大镬。因为我讲翻少少啦，我嗰阵时咪去合照嘅，我有一张系揾钟镇离家。虽然话第六部，但系因为我另外一张就大柠檬嘅第七部。相比起之下咧，阿钟镇离家真系好 hea 嘅，即成个人咧好似冇电咁咧，行埋去咧影。问你摆 pose， 跟住影嗰时张相好靓啊，但系问题个人好 hea 咯，感觉上即系冇精神啊，直情 exactly 想应你啊。 我亦都讲埋啦，嗰阵时候咧，啱啱咧啲黑子攻击佢嗰阵时候咧，数佢啲嘢咧，就讲咧佢新识朋友咪去咗间铺头咪俾啲个贴纸话啊，我嚟过依度啊，咁佢咧就有嗰啲黑子咧就剪咗个片就话咧，钟镇而家俾。张卡片应该系好有礼貌咁个 member， 佢好 hea 咁样，我奖俾你，咁就走啦。 唔系，直情系，即系我有睇嗰集，我有睇佢俾嗰阵时都真系好 hea 嘅，个态度仲好嚣添。 系啦，咁 因为通常一般嚟讲咧，讲翻少少啦，日本人咧即系俾。即系递任何卡片啊，或者递啲要好重要嘅嘢，佢都会用双手奉嘅。 因为其实 唔系，首先未必要一定90度都 鞠 嘅，但系一定系双手俾嘅。 系啊，同埋弯弯地身。 即系弯弯地身嘅，但系未去到90度咁夸张嘅。通常都可能少少咁样弯弯咁样。 你双手第一定系常识嚟。 唔系，双手第一定系常识嚟嘅。但系我见嗰集嘅钟镇而家系有几单手就好似好 hea 咁俾你，好求其俾你， 俾一俾就算啦。 系啊，呢个就佢，我觉得佢个人比较太嚣嘅其中一个 point。 系啊，所以其实会影响咗佢。其实而家嚟讲系好惊个名次跌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咁好啦，我都唔想 太嘥时间，你再 睇佢嗰度啦。 因为朱景嚟家就我最近收到一个信息，就系、是、收到一啲资料啦，就系、是。佢個握手對已經唔係吊咁簡單嘅啦，咁、我因為其實我驚出唔到街啊呢、這個， 冇啊冇再講，我哋私底下佢已經研究過，所以唔需要再同呢個人再浸住，再浪費啲時間係咯。 好啦，咁我計第二個， 本間日陽堂、我自己好睇好佢，十名以內啦，至少都 得唔得啊？ 我覺得得，我都覺得得， 因為我數過，其實數過嘅啦，因為咧。头嗰三个、其实已经冇玩啦，一个毕咗业，咁、一个就啊两个就冇玩，唔系两个毕咗业，一个就唔玩， 系啊一个唔玩 吓，所以其实我已经系好保守十名以内噶啦， 唔系因为嗱我就系、是、其实我担心一件，其实我就觉得系一件事就系佢旧年嗰个会唔会虚火咧？ 应该唔会， 唔系因为嗱其实虚火呢下嘢咧。好多時都見過好多次噶啦，所以佢究竟呢個情況係虛火定係實火咧？呢、這個我有少少相確，因為一時之間扮得咁犀利， 都可以，你可以都可以咁諗嘅。 係，我覺得虛火會比較多，因為你見到 我又覺得未至於虛火嘅， 我未至於虛火， 唔係即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分一定有分咁上下嘅，咁但系佢爆呢下就系爆出嚟嘅啫。咁但系我觉得佢可唔可以入翻选拔或者系十名左右咧？我会觉得就比较少问水嘅， 系有啲保留嘅。但系有机会应该可能喺十六、十七左右咯，我觉得。 因为你其实睇得出咧，佢其实喺旧年总选之后啦，你定嘅油价系 keep 住喺 AKB 有选拔噶嘛，但系佢唔系啊嘛，所以你我估计嗰下。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嗰一下爆咗出嚟？咁但系问题是今年可唔可以持续到咧？嗱，呢个系一个我啲担心嘅问题啦。 点解我睇翻我话佢可能 OK 咧？嗱，佢其实系我睇住佢由出道到而家咧。 你由边个？你睇佢出道先到而家先得。 你听我讲，即系话咧，佢由 NGT 啱啱开始咧，即系早期啦，到而家，佢系有几只歌咧，慢慢做 center 噶。佢连即系咧，已经系话咧，之前嗰首歌咧半 center 嚟噶啦，即系地油街嗰个 video 已经系 center。半 center， 跟住另外一隻歌係 center。之前 AKB show 嗰陣時候咧，早期嚟講又係 center。咁佢其實喺隊裏邊咧，亦都幾受歡迎。 係人緣好， 人緣好嚇。咁佢同埋佢跳舞啊嗰啲嘢咧，因為佢有芭蕾舞底啦，咁同埋佢人緣亦都好啦。咁佢其實OK 嘅，同埋佢個笑容咧，佢嗰個招牌貨啊，不雅。 虎牙 吓几吸引啊！咁可能亦都因为系阿 Sakura 个 fans 啊，咁佢可能咧偷到少少丝啦。咁可能咧即系又唔会话太差嘅，即系我可能十名就或者夸张啲， 系夸张咗啲 啊！咁可能佢始终都系十六名，即系选拔以内嘅，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选拔尾或者系 U Undergirl， 我觉得 Undergirl 选或者选拔尾呢个情况大啲。 呢个系呢个比较保守估计，因为我个人觉得咧，其实管家日阳咧，个佢一个笑容好之外，同埋人缘好，即系个人好 nice 之外咧，其实对啲饭都唔错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就 咁其实我 overall 嚟讲，其实 over 睇翻 Cleveland 依家其实营运即系 N， 即系如果你唔计管部啊，计翻佢自己佢 NGT 嗰边啦，其实你睇到营运咧都放重心其中一个重心其实喺佢身上嘅。 系啊，冇错。 其 实 我觉得慢慢转轮就好似变咗大柠檬啦，跟住就中间嚟加，再加埋管家人咁可能做三条支柱咁形式咯。 系啦，冇错啦。好啦，讲翻啦，最留意咧，应该神七里边咧就大柠檬，乐观啲可能三，咁悲观啲有七。我觉得大柠檬咧，嗱佢旧年就73,000+嘅， 黐人事 啊！咁咧，今年咧可能仲多。点解我话咁讲咧？因为咧， 应该有增长嘅， 有就好多增长。咁点解我话咁讲咧？因为咧。有部分的飯，因為我都是鰻魚的 fans 嚟嘅，咁就係話咧會走咗去啊地油街道，因為由頭到尾佢係即係咧一路都是忠實於啊鰻魚嘅，即係佢嗰兩個當時 D2 嘅研究生咧都幫咗鰻魚好多忙，咁佢亦都知道同阿鰻魚關係好好嘅，咁可能我哋而家就係話咧鰻魚老實講，如果 AKB 咧即係最值得敬重留念嘅人物係高橋藍咧 ，NGT 嚟講咧。阿鰻魚就是高橋藍的角色，咁即係老實講，好多嘅鰻魚飯就係話咧，喺新式嗰度咧，好多人亦都好多謝阿鰻魚嘅，因為佢令到依個團就出咗名咗，咁就 阿曼如離開了，咁佢哋嘅遺產承受咗咧，咁就有一部分就會去咗 大聯盟度。 係啦，冇錯啦。咁、啊，當然啦，依、這個就只不過係外在因素啦。咁啊，大聯盟我都壓過嘅，佢其實 OK 嘅喎、啊啊，好似對對應好好。 NTT 嚟讲，我谂除咗中之恩嚟家系閪之外，应该冇边个閪。 唔系佢老实讲， 呢个 O K 嘅。我 因 为 大 灵公 佢可能个背景咧，就系话咧，佢经历过好多失败，佢、就觉得佢嚟得不易啊，咁所以佢就会有一种感恩。我亦都睇过佢一次 show room 咧，佢嗰阵时候我都觉得佢话咧即系由头到尾佢都话好多谢啲饭。我去到呢个位置咁样，我有阵时如果我嗰阵时候咧，佢讲翻佢嗰阵时候攞第一嗰阵时候咧，佢未去攞第一，你话哎呀惨啊，我对唔住啲饭啊，我本来想争取多啲，跟住话第一，哎呀死啦，我都未必有咁嘅实力啊，但系啲饭咁样支持我啊，我都希望咧啲饭能够继续咁样对应我啊。咁同埋每次咧同佢咧，佢同啲饭对应呢啲饭好中意咧，同佢咧就讲佢个 pitch 嘅 catch pitch 嘅，好过瘾嘅，个个同佢大声嗌嘅，好开心嘅，同佢即系有个感觉就系话，哇大柠檬啊，真系咧次次见完佢咧，我哋会好开心咁样咧就可以翻去嘅，咁即系我觉得佢做人啊，同埋其他嘢佢都比较成熟。 啊，大柠檬啲饭嘅年龄层通常都比较高嘅，以我所观 察，系啊， 所以比有啲似其实系啲阿爷阿嫲望住个孙女嘅感觉咯。 我 话 俾你听， 有啲 我嗰一次之前嗰一次咧，一月嗰时候去咧、我排队嗰个咧就话问我中意边个啦，因为我先讲我嗰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咁佢我问佢系你中意边个大柠檬？咁啊，好多大柠檬 fans 嘅真系吓，咁、我就觉得佢 OK 嘅其实，咁所以我 大柠檬个队形系好好嘅， 系啊，队好 OK 嘅真系。 我觉得佢尤其是握手会啊或者合照会咧，佢俾嘅反应咧，同埋嗰个开心，即系佢 Ganky 即系好元气嘅嗰个感觉咧，系俾咗好多饭咧，觉得啊好呢、這个女仔好支，即系好好、啊、喎，应该系值得支持、啊。 但佢平时就俾人个感觉就大天大肺啦，之前 唔系有啲大天大肺， 但系 问 题咧就系话咧，佢如果同啲fans 咧，即系同啲饭嘅对应咧，系好 nice 噶，好开心，好舒服嘅，你会。 咁跟住，其实我觉得佢都应该会上嘅，所以唔系即系有机会。其实佢目标虽然系第十只，但我觉得佢应该唔止，应该唔止嘅。 唔系，唔系，佢都担心自己嗰个虚火嚟， 系啊， 佢 都 担心， 佢都有担心嘅。 咁 呢样系啱。 但咁你大實你睇得出佢喺 AKB 個選拔啊，或者係各方面嘅情況，佢都個位置都唔係話塌啊嘅。咁所以我估佢今年個人氣應該都可以 keep 住 嘅，咁應該神七嘅話應該都唔成問題㗎啦。 唔成問題， 咁我都唔係咁我 保守估計啫，佢自己。我覺得佢又驚虛火，所以咧佢自己定十咧，其實佢自己心裏邊應該有機會神七嘅。 係咁唔係不過保險咯， 我覺得係啲保險， 一個保險問題， 一個保險問題。 好啦，咁而家嚟講咧，我哋就 最後 舊年咧就入咗圍嗰。班嘅成员啦，八十嘅，咁今年咧我就睇下啲有机会啦，潜质嘅就睇下边几个啦。嗱，我咧就咁样睇，一期研究生咧其实好多卧虎藏龙嘅， 都正常嘅。 啊，咁又因为老实讲，佢哋咧就系话两年半都唔系热升，咁其实咧有一年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一期研究室根本就去年要升嘅，不過問題咧就冇二期生嚟嘅墊底，咁、所以咧就焗住咧，就收尾咧就營運諗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今年嘅劇場即係正式成員公演咧，會係話咧16+2，所謂16+2咧就16個成員加兩個研究生咁樣選嘅。咁咧就係話咧就俾個機會俾兩個即係俾啲研究生咧嚟到去玩嘅。咁實際上咧。最即系咧，有時咧，多數咧都會係有四個，即係如果計埋泡沫遊記咧，有四個至六個嘅正式成員咧，有時咧會做其他嘢咧，係 長期缺席。 長期缺席，咁啊研究生咧，哇 就會填佢啲位。 係啦，填佢啲位，所以其實舊年尤其是半年裏面咧，個好得意嘅現象咧，如果係 NGT 飯咧，都會留意到研究生咧。其实咧个公演仲多过啲正式成员嘅， 因为研究生其实有个公演嘅佢自己，跟住再加上佢正式又要上去正添度帮手去做公演啦，所以夹硬埋。其实 Over 嚟讲，你睇得到咧，佢哋出公演嘅时候比正选成员更加多。 系啊，咁我讲 好多都系咁嘅啦，好多都系。 我估依家其实 AKB 成个 group 大 group 都系咁嘅情况。 你知唔知道咧？就讲一讲啦，今年即系今个月啦，月初嗰阵时候咧，五月初嗰阵时候咧，阿冬菇头生日嘅。八个正式成员全部因为有公务就全部就不在这里。七个最后七个研究生全部顶上去的。就是这样的。好了我们就讲一下。 不如讲研究生先。 研究生啦。 头先国游你讲咗噶啦，不如跟住讲得 西村蔡拿子，我觉得佢咧系可能会杀到入去一百。 嗯， 啊，点解我会睇佢咧？佢嘅对应啊，佢做司仪啊，佢开始可以即系咧，有阵时研究生或者其他嗰啲贡献咧 ，OK 嘅。咁啊，营运亦都捧佢嘅。啊，点解一个指数就系边个可以着水着嘅？佢又有反玩啦，最近。即系咧，而家嚟讲咧，西村蔡拿子 OK 嘅，我觉得佢应该咧都会有啲机会。第二个，梁美瑶，哇呢个真系奈良美瑶，我觉得佢有少少似啊，真系睇真啲，原来有少少似啊黄志文。 黄志边个嚟？ 无线嗰个 啊？系冇你唔好讲呢啲啦。 咁咧就佢咧米哈鲁咧就系话啦，米哈鲁咧就系话咧。佢三次水著噶咯喎，已經第三次 水著。但水著嗰啲， 水著嗰啲其實唔係太過乜嘢嘅，關事。即係除非你身材好火爆啦，如果唔係，其實基本上冇乜意思嘅。 咁但係佢老實講 ，Mihalo 咧，我點解話睇到佢咧？其實咧喺上次選十六個之後咧，跟住咧，如果啊當時啊大師咧成日都唔會喺團噶嘛，咁揾邊個頂咧？早期 Mihalo 點？即系佢其实个实力咧系差少少嘅就，当时啱啱就系、是，咁其实佢和咗几耐，咁佢个对应都唔错嘅 ，Mihalo 都 OK 嘅，咁我就觉得佢都有机会嘅。另外一个中村部家少姑啊， 中村部家， 我尖太郎啊，佢自己话尖太郎，我叫佢做少姑，成日话笑色救地球嗰、那个。咁点解我话会有机会咧？上年速报咧，佢系杀到入去嘅。咁我应该有啲 fans 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呢、這個我自己心水都會話咧，有潛質咧係會入到去嘅。好，跟住青絲麗菜，麗良， 你成日話傻婆嗰個啊？ 係啦，呢個傻傻地 嘅 啫。 唔係呢個鐘麗玲係比較強嘅，因為其實咧，你睇佢嗰個新識嗰個女朋友嗰個節目咧，其實咧佢上嘅次數應該係咁多個之中最多嘅。 係啊， 因為佢係玩得第二佢表情第二嘅，第三咧其實佢都叫做識做。喺日自入边，有时俾佢玩一下，或者有时啊，俾一系掉啲紧落去，咁嗰两个主持人掉啲紧嘅，佢即刻接到咧，那个综艺力系好强。 呢、這个应该有机会嘅。 同埋咧，阿曼如咧，最后咧亦都点个名咧，就话咧，青丝麗菜系好有潜质嘅，佢又唱到歌喎。佢又唱到歌喎。咁佢综艺力又高咧，咁呢个亦都系有啲潜质嘅。咁就好啦。 仲有冇？ 暂时就咁多啦。 唔系你讲埋你讲埋你嗰个， 剩翻嗰几个好啦，剩翻。 唔系你讲埋其余。 其余有啲啦，咁就跟住咧，就睇下嗱，我自己喺而家成员嗰度啦，即系正式成员啦，长谷川绫奈棒球妹。长谷川绫奈咧唔好睇少。咁呢个咧虽然咧未必可能今年又敏锐啲，不过咧长谷川绫奈咧有样嘢就系话咧佢演技掂噶。佢嗰阵时候咧试过有喺新式嗰阵时候咧有套电影叫做咧客串做个即系叫做午夜巴士啊，就嗰阵时候咧就有做过角色嘅。咁佢其实都好努力嘅。咁佢自己亦都讲过啦，喺 Zoom 嗰度讲过，佢话咧佢以前打棒球做二女手，佢做二女手攞四号嗰个 number 咧，佢系足足等咗六年嘅。咁佢就话咧佢因为呢个道理咧，所以佢知道咧如果喺即系做偶像咧。佢都要等幾年時間先可以有成果嘅，咁佢演技其實 OK 嘅，老實講，咁我都即係睇好佢啦。咁好啦，另外一個，我認咗一個傻婆阿提菜香，關細妹，阿傻蟹，呢個 OK 嘅，舊年佢又係速報嗰陣時候殺到入去嘅，咁我覺得佢又係有啲潛質嘅，咁太野菜香其實咧，老實講。佢成日好中意好傻，好中意好笑。但系老实讲啊，如果揾佢做，即系叫佢好似阿山田菜美咧拍恐怖片咧，我谂揾佢啱吓。呢、這个佢咧有阵时咧，如果佢严肃嗰个样咧，都可以咧，真系揾佢咧啱嘅佢啲演技。 唔系、哦，如果你话计个样严肃嘅话，其实佢需要嗰个系惊吓嘅反应。 系啊，惊吓反应。佢嗰阵时候嗰下咧，如果佢真系嗰种惊吓嗰种气氛咧，佢要做嗰种咁。 我覺得窄窄地啦，我就覺得如果你要做講到做戲嗰 part 就佢，我就覺得佢未必可以。 佢冇我睇過，我唔方便 評論。跟住其實我覺得佢綜藝係 OK 嘅，但係個問題，如果你去到演技嗰方面，你可能要睇翻之前佢嗰度有咩寒蟬明一之 寒蟬明一之時， 寒蟬嗰陣時候佢就有個啱啱就有一。 執咧，就係有一個好少嘅時間，就係話咧，佢嗰種眼神咧，嗰種俾人個感覺就係話，哇，目露空光。但係佢唔係目露空光喎，佢要表達，但係啱啱影嗰下咧，要話佢好似咧個主角覺得佢好似目露空光咁樣喎。啱啱就係嗰一轉，我就會睇到係咁樣。好啦，啊，我中意嘅魔符杖啊。 係啦，最後講埋啲魔符杖先。 魔符杖有機會嘅，有少少啊。佢今年都其實佢都幾穩打穩扎嘅。咁當然啦，我都唔夠膽話太睇好佢啦，不過佢都開始有少少無聲，咁就呢個亦都有啲潛質嘅，即係同埋佢隊裏邊咧，其實都幾受歡迎嘅。佢同阿曼如其實都 唔係佢隊內入邊個人員都唔錯嘅。 啊，佢同阿 玩得埋嘅，同啲成員都 嗱，同之前啱啱講阿泰嘅蔡亨都係嘅。泰嘅蔡亨係周圍咧揾朋友嘅。啱啱先同阿馬嘉玲先通訊完。 啱啱 係一個禮拜。 因為我都記得好似佢同馬嘉玲係比較 老友嚟 嘅，行得埋嘅，行得最埋呢兩個嚟嘅。 係啦，咁就所以其實咧就依兩個食貨咧，全隊食貨，依兩個咧都 OK 嘅。 咁你 NGD 全部都食貨嚟㗎啦， 唔 係 佢特別依兩個係食得特別多啊！就 咁你始終用產米魚米之香都正常嘅。 唔係，其實魔符杖個人咧，真係我雖然佢話幾食得下，但係個問題都 OK 嘅。 即係個人，即係感覺上佢又好似啊 keep 到個樣，仲可以咁樣都 OK 喎。 唔係，我諗應該係喺節目上面頭先係咁食嘅啫，私底下入邊應該咁冇。 係啦，我哋都係私底下，即係覺得佢私底下未必會即係好似節目咁食得咁犀利。 可能 做俾你睇啫。 可能平時喺私底下佢要係咁撳住唔食得，咁所以節目上。先打拆 拆 啊！ 應該OK。咁呢 part 就講完咁多先啦。NGT， 跟住我哋下一 part 再加多字去講 SDU。 OK， 好啊。 好啦，咁啊，第二節都講埋啊 NTT 啊，嗱，咁啊，到啦，咁啊，最後問你啦，咁嗱，你所喺你嗱，你預計啦，NTT 今年會有幾多個圈內？嗱，舊年就八個啦，咁如果啊，不如咁，而家有七個啦，咁你大概預計今年有幾多個？ 嗯，唔計係唔計啊，泡沫遊記啦， 係啦， 泡沫遊記當半個嘅， 泡沫遊記唔算啊嘛， 唔算啦， 係啊，唔算啦，唔計咯。 啊，咁我保守啲啦，十個啦， 十個即係十分一。 系 咯，都差唔多啊！去年八個都系十分一到， 系咯，差唔多，差唔多。 預測咁多啦，因為十個啦， 十個咯，因為有一百個啊嘛，總會多再多一兩個入咗，因為如果你計一百嘅話， 系啊，所以我自己雖然咧今年即系 request hour 戰績彪炳啦，但系我始終覺得就係話，佢係。即系唔会话太多噶啦，已经即系应该十个左右就 差唔多， 差唔多噶啦。我自己唔够胆预测咁高 啊。我都睇大约十个左右都应该 差唔多。反而啲名次，即系啲名次咧，如果除咗中者利加之外咧，其他应该会上嘅。 唔系、啊，大柠檬都未必会上到。 唔系，即系佢， 因为佢今上年系五啊嘛，佢上年系五啊嘛。 唔系， 依家系木，依家我哋估计佢应该未必会上翻五。或者在七啊，或者在八之间， 或者是平咯，或者冇， 系或者系平咯。 即系整体嚟讲， 最多五 个票数。整体嚟讲，应该个票数咧，即系个别成员整体个票数。 除非有，除非突然间有突破咯。 啊，我就自己估计就有啲，即系旧年入选嗰啲成员咧，应该系嗱，除咗国油利亚，我真系银窿之外咧，咁我其他嗰啲我就够胆讲，佢应该咧就系、是、即系同埋中央而家我都睇佢跌嘅，咁其他嗰啲成员咧。應該咧就啲票數係會多咗嘅，我自己應該其實應該正確啲講咧，唔係升嘅，係個票數多咗。咁至於個名次咧，即係如果比較即係神七嗰啲，我就唔夠膽講啦，即係 Undergirl 嗰啲唔夠膽講。但係其他嗰啲馬可可嗰啲咧，阿色姐嗰啲咧，應該係會可能會有 啲升嘅， 我都 會升 翻。我都覺得 嗰啲會升嘅，嗰啲係 啦。咁就暫時係咁樣啦。 係暫時咁樣啦，因為其實因為今講翻今年啦，今年總選始終明光咧做主場咧，所以有啲位置咧，可能都會係。SKE 會 有利，係啊，有啲嘢應該會對佢有利，所以我哋即係如果大致推算啦，未必即係地嘢又加唔係主場咧，始終可能賺啲。 嗯， 係咁，跟住嚟，我哋開多個 topic 去講 STU 咯。 係啦 ，STU 咁啦 ，STU 咁啊，成立咗得個年鬆啲， 同埋年鬆啲㗎啦。 講錯咗， 喂，你唔好講過嚟嚇得我。 講錯咗係年鬆啲，講錯咗，對唔住啊。 年鬆啲啦，咁啊，舊年嗱，若果唔計阿江田代奈嘅話啦嚇，舊年係食白果嘅，咁啊，睇下今年個情況係點樣啦。因為 STU 雖然 STU 方面其實我雖然就唔係話太過熟嘅，咁但係若果要我講嘅話，其實我會覺得首先就講阿 Santa 龍嘅由美子先啦。 我都覺得係 阿龍嘢，我覺得我今年其實佢有機會嘅， 有機會應該係100內。 我覺得應該可能去 next 或者是 future 嘅， 唔會 next 或者 future 我。我覺得會窄啲，我覺得會窄啲，應該如果我覺得個推算咧頂窿入到80已經係OK。如果你入，如果去到 future， 即係如果 future 就50幾。如果 next 嘅話就 next 你 future 中 next 你 future 中間咯，我覺得我初頭我估嘅就係。 但系我覺得呢個始終對一個啱啱第一次嚟選嘅， 第二次噶啦， 應該唔係第一次。今年第一次 S D， 唔係佢舊年 咁你舊年佢啊嘛，舊年有得選噶，舊年 佢都有得選，但係嗰陣時候成立啱啱個零月啫嘛，咁今年嚟講一年時間，咁就龍野由美子其實都有啲人氣，但係咧。我都同意阿 Henry 話齋，佢應該都係80-100名以內。 唔係，因為本身 STU 個作品唔多， 係啊， 加上劇場又未。 唔 係， 呢個先係唔係，首先搞清楚啲先。如果你計如果 single 嘅話，佢出一隻啊，咁劇場就未開始啊。但其實佢之後佢其實喺當地嘅電視台都有。不停咁 keep 住有曝光嘅， 系我知咁，但系问题如果你系全国性嘅话，佢个节目的确真系唔算多。 其实如果你计全国性，咁当然多啦。 可能系港岛市啦，同埋里边嗰啲其他嗰啲县咧，之前佢哋嗰啲点样去整咗嗰只船嗰个合约咧，搞咗好耐啦。咁之前 依家开始就 开始而家就真系落咗班啦。但系我就觉得啦，港岛县依个即系其实。 大家都知道其實主要發功都是港島縣嗰嗰嗰島市嗰度啲啲誒，即係泵水俾佢啦，就好似新息市咁樣。咁佢只不過就係話啱啱呢一年就係佢哋其實都好努力嘅，因為咧佢哋 栽培期咯。如果 栽培期，佢其實嗰就係 STU 成員咧，因為冇船咧，咁就喺七個月咧，逐個月咧就去公演嘅。咁但係就始終嚟講都係有少少遺憾啊，因為第一我覺得咧咁樣係會分散曬，咁就即係同埋 STU 會比較陌生啲。始終嚟講你即係 買，基本上如果你計咧 ，STU 咧就其實佢出邊周圍咁巡迴叫做巡迴演出啦。咁其實好叫做 keep 咗。巡迴啊，巡迴喺內湖內海中嗰啲縣啊，嗰啲縣中間去表演啊，成啊，咁其實佢係 keep 住希望佢哋繼續可以有啲人有人識嘅第一，咁第二咧，其實佢有定期有啲喺當地電視台有做翻咗嘅。咁其實 over 嚟講，如果你上 YouTube 咧都揾得翻嘅，可能雖然可能港島電視台嗰邊比較多，但係佢另外都仲有之前有做過SDU 嘅 Bingo 啊， 係啊係啊， 咁嗰個之後可能即係十二集嗰啲，但係都叫做 keep 住有嘅嘢做咯。 而家 依家 keep 住有嘢做，個曝光率有咧，有翻喺度咧，其實佢 over 嚟講係 OK 嘅，尤其是咧農野遊戲之啊，或者我等間會講嘅岩田洋菜，其實嗰次。嗰時我去合照嗰啲人都幾多人行，因為佢嘅啲人數嘅 level 咧，基本上同啲 top 嘅冇分別。所以其實你睇得出咧，佢哋人氣係有一定有嘅。 有嘅。 所以但係問題肯抌錢落去玩呢個遊戲有幾多啊？這個只係暗窿咯。 因為都始終未見過係 STU 嗰啲成績嘅成績表出過嚟啦，所以呢個都真係一個謎嚟嘅。 係謎，係咯。對我對我哋一般飯嚟講，其實佢有幾多人可以抌夠錢落去玩呢個遊戲咧？依家只係我哋只係覺得喺人氣成員方面可能有機會突出咯。 係啦 ，OK。 因為你其實睇翻其實 NGT 咁以前都係佢啱啱出嗰陣時候都唔係話票數都唔係多噶嘛。 係啊。 所以初頭我哋好似佢第二次選嗰陣時候，突然之間咁樣擺咗上嚟，嗰度全部都啞曬㗎，係咪先？係 啊。 所以而家就係要睇佢今年究竟STU 究竟 今次 啲飯究竟 究竟有幾多人會睇後有呢個遊戲咯？ 冇錯。 咁跟住落嚟，我第二個頭先講咗啦，咁應該岩田洋菜呢個都係會 keep 住，應該有機會喺100名以內嘅。 應該係啦。 其實佢兩個佢龍野由美子啊同岩田洋菜咧，個人氣咧應該都係喺隊裏邊咧應該係數一數二嘅。咁 keep 住，其實佢哋都 keep 住覺得佢兩個應該係會到時都係應該雙青塔形式啊，或者之後咁樣形式咧，去 keep 住去支撐呢個 SDU 嘅。而家我睇落去咧，岩田洋菜都即係叫做都笑起上嚟咧，有啲人話似西七奶咧，其實我 over 嚟講，可能到依家就未肯定嘅，但係將來就好難講，始終年紀都唔係好大。 15岁咁 啊，系啊， 系啊， 所以其实 keep住佢人气，应该都会继续喺 STU 度 keep 住人气。 你见 STU 其实好多都好靓女 嘅，系唔系？系啊，嗰啲都唔错噶，不过虽然，但系有啲可惜咯，有啲其实就太早毕业。如果你可以 keep 住喺呢度喺呢个队玩几年嘅话，其实佢呢队嘢都唔会差嘅。 阿张积伟啦，张小姐啦， 算啦，冇提啦，张积伟呢啲。咁第三个咧，我会觉得咧，深香水呢个女仔，其实呢个女仔咧，我喺 show 台有时咧，佢都会 keep 住做 show 咧，嗰啲人气咧，啲人咧都会好睇。佢其實我覺得佢 對打肯比塔先，其實肯比塔鬼應該好啲，我覺得應該係。 應該我之前都有喺節目近講過，其實之後佢之前佢都係 show 做主持咁樣 keep 住人氣嘅。咁其實佢啲人佢都 keep 住有人做送間唔中送塔啊之類處理，可能呢排就會比較少啲，但係問題我個人覺得佢啲飯應該會有啲某程度上可能將嚿錢抌咗落去投票都唔定，所以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咧，佢深香水呢個女仔有機會係一百內。咁另外再有一個啦，手下風啦。 大口風啊！ 大口風啦。其實我某程度上我就覺得佢喺隊入邊佢。 佢都算叫人氣第三噶啦。 因為佢家姐咧， 可能佢家姐嘅關係咯， 佢有少少關係嘅。咁但係問題佢自己都有個都做出咗唔錯嘅成績嘅。以我所知就 以我所以我個人覺得咧，佢喺蘇翁對答或者喺握手會嘅對答，其實 overall 嚟講啲人係好平的。 嗯， 係啊。所以佢 keep 住如果咁樣對答嘅話，其實有機會到一百都唔定嘅。呢、嗯、兩個我覺得有機會有潛質喺 S D 入邊。咁、嗯、其餘嗰啲我 over 嚟講， 機會花音得唔得？機會花音， 機會花音，我覺得窄啲 嘅。因為見佢哋。 係啊，我嗱，我如果要爆大冷咧。我覺得衝鬱過有機會， 我都想講呢、這個，我都想講呢、這個。 衝鬱過 係啊，唔係衝鬱過喺 D 3嘅時候，我係其中一個，我係有，我係會 mark 低一個 member 嚟噶嘛。 不過你話係真係會去到一百咧，真係好大嘅爆冷。 好唔係佢學好尷尬喎、啊！其實佢嘅情況，我覺得係。 係啊，因為佢 D 3成員啊，啱出到冇耐啊嘛。 係、啊。 有究竟有幾多人肯抌個錢落去玩呢個遊戲咧？ 始終嚟講，你冇可能咁快嘅。 我知。 因為你要知道就係衝鬱國佢本身就係喺 D 3入邊嚟講，佢係最 都係人氣 最多人搶嘅其中一個 member 嚟㗎嘛。 其中一個 member 嚟㗎嘛，同埋人氣選嚟㗎嘛，人氣 number one 嚟㗎嘛。 係啊。所以你要，所以佢若果你真係要講嘅，其實佢係有機會嘅。咁、嗯、但係。我睇，因為我比較少接觸 STU 啊、嗯，所以我唔清楚其實佢究竟有幾多個出鏡率。 唔係，因為啱 D 三出咧，應該冇咁快有出鏡率嘅，都、嗯、應該要靠佢合照會嗰段時間咧，因為啱啱佢合照會出嚟咧。 呢幾日就好多佢乜嘢咯，佢有好多嗰啲掃浪添啊！呢幾日。 嗯。所以唔出奇嘅，我覺得即係要好爆大冷先有機會。 嗯，呢、這個係有啲爆嘅咯，呢、這個就係、是。 嗯。 但如果我個人嚟講，我就睇下，我又想去爆冷，我想睇佢。 我都想睇佢爆冷。 係啊， 其餘某程度上，我就認識都唔係好多嘅 S D 入邊。 嗯。 不過如果係齋覺得係我睇相就 土路生得唔得？土路生，我覺得土路生 土路生，我覺得有機會去不過佢目標去到80，我就覺得窄啲。 係啦，一百 一百一百有機會突破100咯。但我覺得 SDU 最多兩個或者三個度。 喂，早排有一個 STU member 係咪嚴井一奈子啊？ 嗯， 定係邊個？早排有一個 member 好似話話咩啊？想想話移植過 AKB 嘅問題，唔知係邊個啊？ 唔係啊，好似有個話想移植 NMB， 唔知啊，唔係好似就係話關於個有好似有個 man 擺咗牌喺蘇朗上面話關於移植問題嘅話嗰啲咩違反人權性啊，就唔知係邊，我又唔知係邊個，我就係唔知。 嗯， 喂，嗰个就如果那个就应该系有少少问题，如果系嗰个嘅话就真系有啲濑计啦。 系咪 谷口啊？ 谷口 系咪谷口？系咪呢个谷口？谷口没飞彩啊？ 我真系唔知 道。谷口啊， 谷口啊，谷口没飞彩，不过呢个都唔系好出名。 嗯，所以有呢个呢下有少少尴尬， 系有啲尴尬。喺呢个时候提呢啲嘢，谷口哦，谷口没飞彩。 我就系醒唔起系边一个咯，我就系醒唔起系。所以而家嘅情况就系我究竟系，因为我记得系有一个 member 系早一排，好似近一两个礼拜嘅事嚟嘅啫。所以就有少少尷尬， 其實真係有啲尷尬，尤其是喺總選睇呢啲嘢。 係啊， 呢啲好容易招痕啊！我覺得， 因為 真係㗎呢樣嘢，因為你覺得即係你排擠咁樣，你咁樣你 唔係排擠， 唔 係排擠， 唔係佢直頭就頭就係話佢想上京啊！佢俾人感覺係佢唔想留喺 STU 啊，係啊， 但係 STU 嘅潛質比 MMB 仲好嘅，老實講。 唔係佢唔係佢係想去 AKB 啊 ，AKB 想去 AKB 啊， 太大諗頭啦咁樣。 咁啊，當然啦，呢、這個諗得太誇張。如果你當初你唔係想入SDU 嘅話，其實點解係想入 SDU？ 唔係佢可能佢係諗住想跳佢，或者可能想兼任成嗰啲，但係我唔知啦。唉， 總之，我覺得呢啲咁嘅，當呢啲説話出現咗嘅話，其實佢好容易俾人照下，所以佢某程度上就會好麻煩 嘅。好麻煩㗎，你尤其是 SDU 咧成立冇耐，咁你都未企穩陣腳，你突然之間咁樣講呢句説話咧，你係會令到好多 ST 反咧係反緊㗎。 嗯。咁咪不如咁，如果 STU 方面就成員，因為始終唔太熟啦，咁、可能講嘅都唔多。咁但係不如講下佢哋啲海報啊。 嗯。 佢哋STU 啲今年總選海報咪全部一式一樣咧？點解？ 其实真系咁嘅，因为咧早期咧啲即系比较新嗰啲咧， 全部公式照嚟嘅。 因为老实讲，佢哋打歌服咧唔多啊。 唔係 因为检带佢啲公式照全部都用晒啲好似有晒背景用晒成啦，因为始终咧 SDU 咧呢对嘢咧，佢哋揾咗嗰啲大腕去帮你 design 嗰张海嗰啲相嘅公式相嘅，所以佢用翻佢哋啲用翻佢哋啲公式相嚟做海报系唔出奇嘅。第二咧，其实佢主要咧，因为始终咧，我之前我哋喺节目度曾经有分析过咧，佢哋咧通常佢啲海报啊，即系嗰啲相啊，净系都系宣传某几个地方嘅相嚟。所以某程度上，佢用翻呢啲相嚟做 backdrop 咧，系冇唔出奇嘅。第三，可能统一口径。咁其实有可能就AKB 啊，有啲又比较自由啲嘅，但系 SDU 系感觉上咧系，因为佢要公一归一啲嘅，所以咧某程度上所有啲相咧，佢哋都会用翻佢啲公式照咧去做海报。 好斋啊！ 唔系嗱，冇办法嘅。咁我亦都点解会头先会打有少少神经病咧？因为早期咧 NGT 咧第一次咧选举嗰阵时候咧，都系咧个个都系猪笼装咁样。 唔系啊！第一次你咁我就觉得正常少少啊，咁即係例如你研究生啊或者咩嗰啲都系同一个款，咁我觉得 OK， 但系你都第二年啦，你睇下人哋加藤零奈佢直头搵返以前自己嘅老阿头装出嚟，又或者你见啊好似啊先啊例如阿后藤文少嗰啲，佢扮埋阿边桥本奈奈美嗰啲都啊，咁呢啲系呢啲玩法先至系你嘅总选海报应该要玩嘅嘢嚟噶嘛， 啱啊， 但系。 但某程度上他们公司始终都不同比较即是不同的其他分团咯、 啊、 因为始终你明白他始终跟是当地政府啊博道堂啊和AKS 的合资公司的，所以某程度上他们个玩法呢跟一般的分团呢个玩法有不同的。 即係咁講，即係如果你咁樣講，我咁樣理解啦。即係相比起總選舉商業活動，佢哋更加在於係宣傳旅遊活動。 我個人覺得係比較著重於當地嘅旅宣傳嘅當地嘅地方， 即係可能啲地方。可能咧就係話咧冇啲個性嘅，即係譬如食嘢會 唔係咁樣計，即係話佢哋個其實佢哋嗰個背後嘅海報其實都係即係同一個目的，咁但係佢就唔似係嗰啲即係例如係你其他 member 嗰啲，例如啊好似阿松隱珠啊玩摔角啊，又或者係啊以前啊邊個玩 sex 風啊嗰啲，咁其實即係係表達係啦，即係佢係表達自己一個叫做個特色出嚟噶嘛，但係 STU 嘅問題就係佢個全部咧。佢唔要個人特色，佢淨係要一個目的，就係宣傳瀨湖瀨海，就變咗咁個玩法。所以成件事好齋啊！成件事 冇辦法嘅，因為始終你記住咧，佢哋個 background， 佢哋嘅 background 咧同一般分團定係唔同嘅，又另外一個玩法咯，叫做。但係你就你當係一個佢宣傳埋當地嘅靚景咯，冇辦法噶啦。有程度上你又唔可以想一得二。 唔係最慘嘅就係、是、最慘嘅就係我覺得例如啊 BNK 嗰啲都仲感覺實有心機過佢咧，最慘就係成件事，我覺得 啱啊 ！BNK 嗰啲事，佢總之其實個玩法咧，可能根據佢唔同嘅合資公司咧，去根據佢咁嘅玩法，有唔同嘅玩法嘅。 即係你講起 TP 啊，例如話 TPE， 我講下小定期啊。雖然我唔係，雖然佢背後嗰個其實唔應該係小龍包，應該係叉燒包啦嚇。 我覺得係。 咁但係都起碼叫做有個特色出嚟啊嘛，係咪先？所以佢呢下我真系好，所以我呢下我觉得我真系好鬼搞鬼尴尬。 所以某程度上佢哋个变咗比较贵一啲咯，所以一睇海报你基本上就知道佢 SDU 咯。 唔系，反而我觉得咁嘅情况系吸引唔到人睇咯，我觉得系全部一样嘅。 我觉得某程度上你要两睇咯，你因为始终出钱嗰个唔系饭，唔系。是他跟合營公司的嘛，那你合營公司要成員要選海報，一定要 用這些公式照來做海報的話，其實你沒得玩的。 哦， 佢最多喺入边啲咧，喺入边啲说话度可能表达自己嘅个人嘅特色咯。但系依家咁样睇，你佢就唔要个人特色咯，就要归一咯。 唉，成件事， 所以某程度上就你觉得个海报好 dry， 同埋你唔系相系靓嘅。我 是 覺得是靚的，但是問題如果你拿出來去做這件事，就變成他沒有個人特色，就變成大家就 其實反而我係變咗認識個團，或者認識個當地地方，多認識個 member 咯。其實對 member 嚟講係唔係好事？ 唔好嚟 嘅。即係仲有一件事就係咧，你每年總選之後都有叫要總選海報販賣噶嘛，都總算有樣嘢買噶嘛。係 啊。 但係咁個背景其實我係冇心機買咯。即係你睇出阿 TPE 啊，你阿陳思桓咧，佢個背景咧。是很明燈嚟噶嘛，係好靚噶，係有真係你見到係有心機想入手噶，即係其實你唔好話你淨係海灘啊，不如果你真係要宣傳瀨湖內海噶，咁點解你唔可以喺瀨湖內海個背景嗰啲叫做名勝個背景，或者係海灘，或者係嗰啲海灘嘅背景，或者係啲景色嘅背景咧？ 其實佢 點解唔即係佢其實而家成個情況就係統一咗 man 擺喺海灘入邊影嘅相，攞嗰個嚟做背景。系咪先？咁如果系咁样，咁其實我覺得你好似 TVE 嗰啲咁樣玩法仲好啊。 應該就咁樣，你揾啲成員。如果你真係要宣傳嘅，唔好淨係咁 dry 一個地方，你好多地方噶。你廣東有一個， 你首先搞清楚件事先。佢其實佢每個 backdrop 咧，佢某程度上有啲地方係相同嘅，但係有啲地方唔相同嘅。其實某程度上佢其實 overall 嚟講，佢尤其是公式照咧，其實睇得出咧，佢係唔同地方去影嘅。只是可能有些地方就 angle 不同咯， 我覺得應該同一個地方 嚟。我有睇過嘅，因為佢哋有介紹過佢自己影個 backdrop， 其實個位置係根據佢每個縣，總之係會用海做 backdrop， 但係每個人嘅拍攝嘅地點係唔同嘅。 喂，咁點分啫，大佬啊你？ 咁你某程度上你要分嘅話，其實佢某程度上你咪睇個縣咯，佢喺邊個縣影，喺邊個縣出身嘅，其實喺翻嗰個縣影嘅。 唔係，即係。咁嘅情況咧，我咁講啦，你係睇個海報，你海報淨係得個海，跟住後面一背景。咁問題我分唔到邊個打邊個，即係如果我係要知嘅，咁其實我係要反而特登要走去高榜度 set 我究竟你喺邊度影。咁但係如果我淨係睇個海報， 某程度上就係想你咁做咯。 但係問題我睇個海報嘅情況就係冇分別咯。得个海同埋得个同埋背岛咯。 如果你某程度上你唔系反呢对嘢嘅话，你唔会好 detail 去揾呢样嘢。但某程度上，如果佢用海嘅形式，其实你唔好忘记喎 ，SD 咯，始终系一架船啊嘛，喺海上公演啊嘛，所以某程度上佢用海嚟做 backdrop 系唔出奇。 我觉得系浪费咯，老实讲。 唔係都唔係浪費㗎，依家其實是一物兩用㗎。你諗下佢用咗佢公式照都係用翻呢張，海報都係用翻呢張。 係啦，係咪？ 即係只係可能佢影咗一紮相，咁佢某程度上公式照用呢張，就跟住海報仲用呢張，其實佢某程度上佢唔浪費㗎。 唔係我嘅浪費就係話咧，其實有個地方咧可以做得比較突出啲嘅，亦都比較出名啲嘅，驗到啊嗰、那個鳥居啊。 我知道某程度上你某程度上你讲到那个出名梗是出名啦，但问题你不可以所有 member 都去那个地方影的嘛。 即其实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 SDU 其实某程度上要看回个院，他的 member 可能在得到院的话，那么会不会得到院那个海边影咯。那么你如果是港岛院的话，他可以港岛院影咯，那海边影咯，他没有说不同地方，他是不同地方去影。总之，但系总之个 sell 嘅地方就系一个可能系海边嘅景咯。 但系净系睇呢个背景睇唔出，真系净系睇背景睇唔出。呢下我觉得有啲败笔咯，呢下我真系觉得系。 唔紧要啦， 不过唔系 睇下，即系而家嚟讲就系咪30号速报啊？ 系30号速报。 哇，好快噶咯！ 啊，唔系佢通常投票完第二日就速报噶啦。 吓，速报几点样？有咩渠道可以睇到？ 睇公演。 首先 show on 啦，跟住就 Nico 啦，咁同步两个都会同步去做直播嘅 公演都会 公演就六个劇場都会做嘅。 首 AKB 唔系喺 AKB 劇場做直播，跟住咧另外佢会有佢会直接连线去 SKE、NMB、HK 啲劇場嘅，佢会直接全部连晒过去嘅。所以如果你嗰日其实你睇边任何一场公演咧，咁到咗速播嘅时间咧，咁全部人都系睇速播噶啦，系啦。你咁样讲得噶，你可以咁样理解。 系咁样理解咯。 系啦，咁啊，唔系佢5月29号开始投票嘅，我冇记错嘅话。 冇记错。 咁就5月30号出报，咁30号嘅亦都就系CD 发售嘅。咁啊，到时睇下点啦。咁我今年都大入手啦，今年都大笔。 O K。 系啦。 咁啊，今集 咁就系咁先啦。咁我哋下一集啦，咁我就会轮到去HK 同 NMB 噶啦。 好啦。 好啦，咁我下集见，拜拜。 拜拜。 太陽は水平線の彼方を目指して R を描きただ落下する夕暮れに何かをやり残してるような悔いはないのか その位置と宇宙の果てで誰かに見られてる自意識、どこかで消えていった光を知っているのか、僕は始まってもいない、欲しいものいらないものの見境つかなくて、手を伸ばしてしまう若さはいつも強欲だ、大人とはその分別があることというなら、永遠に大人になんかなるものか、 ¡Gracias!